玲啊，系早晨啊，各位听众，6:08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天气都唔算系热嘅，咁啊始终即系都知啊，一号风球咁啊挂紧啦，一号戒备信号，咁啊啲风咧就虽然唔系话好劲，咁但系都。起码唔热啊，系咪？咁啊，某程度上换个角度嚟睇嘅都系好嘅。咁啊，雷暴警告啦，咁啊生效紧噶吓。咁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朝早嘅7:30嘅。咁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泉豪陪住你哋一齐喺朝早嘅时间起身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舞台。啊、可能、舞台上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岗位、啊、例如有些人是男主角的，有些人是男配角的，有些呢、啊、可能负责是、报警的，有些负责灯光收音的 on panel 的都有。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自己的舞台在哪里呢？可能你自己的舞台是从事、运输业的、啊、可能我的舞台呢就是 IT 界的。每一个人咧都要咧就系揾到属于自己嘅舞台，例如好似譬如运动员咁样，足球员啊，讲欧国杯最好，啱啱踢完意大利对西班牙，射埋12码，意大利就赢咗啦，啊入决赛啦，嚟紧啊睇下对英格兰定系对丹麦嘅胜方，即系佢哋运动员嘅舞台就系足球场。你呢？如果问你喂你嘅舞台系属于边个嘅？会唔会而家呢一刻你揸的士嘅时候就喺度啊？我舞台就系、是。我呢一架的士啦，我要揸好佢。又会唔会你而家赶紧翻工去紧机场嘅时候，你我嘅舞台就系香港国际机场。如果你连自己嘅舞台都唔知道喺边度嘅话咧，其实你好难 set 一个目标俾自己。今日朝头早，如果你揾到嘅啊，知道自己嘅舞台喺边度嘅，咁啊当然恭喜你啦，因为你揾到一个属于自己嘅世界，你可以尽情去到发挥。但如果你发觉，哎我仲未有，可能你读紧书嘅朋友、学生嘅，你又发觉啊，我都未知道自己将来嘅舞台喺边度，你可以再摸索多啲。如果你系已经退休人士嘅，你就喂我舞台完咗咯，退休人士咯，其实唔系，你可以揾第二个嘅舞台，又可以重新再发挥。因为咁多经验、咁多阅历嘅人咧，如果咩都唔做，好浪费。即系成日仲有大把地方大展所长噶嘛，系咪先？继续咧可以捏住好多人啊，可以同好多人一齐合作，做更加多咧就系光辉嘅事，因为你可以有好多嘅人生阅历帮到你手。所以咧，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都可以喺自己舞台上面好好地发热发亮。 在台上我明理想。 Chicky 童，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皮肤病，而且都几常见下噶，叫做荨麻疹，俗称风懒。发作嘅时候咧，真系会好痕噶，可能会起咗红色又或者系白色一笪笪嘅疹。同时亦都可能会伴随住神经血管性水肿，一般发作喺眼皮、嘴唇或者系手脚上面嘅皮肤。严重嘅神经血管性水肿甚至咧会肿到去气管，造成咗呼吸困难，或者咧肿到去肠胃道，出现吐泻嘅情况。荨麻疹发作嘅时候会呈现一条条好似俾人拗过咁样凸起嘅痕迹，甚至乎是成笪红肿或者一粒粒的红疹。有医生就说了，急性的荨麻疹发作时间是少过六星期的，通常都是急性地发作，属于过敏的反应。所以如果能够找到过敏的元素，例如是气温、阳光或者是食物等等，就可以医到的了。至于慢性的荨麻疹发作时间就会超过六星期，这种症状反复而且持续地出现，而通常这种慢性的荨麻疹是找不到病因或者诱因的，这样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患者会饱受了精神的压力。而由于通常这些慢性的荨麻疹都不是因为食物过敏而引起的，所以真的非常之难找到它的致敏源。医生就说了，每个人有发荨麻疹的原因都不一样，平时可以试下观察自己有没有吃错东西，或者掂了一些平时不经常接触的东西而引起皮肤的问题。不如又讲下荨麻疹常见诱发的五大原因呢。第一就是食物了。祸从口入，有时吃了自己体质受不到的海鲜、食品添加物、鸡蛋、奶、朱古力、坚果类或者是酒精，就可能会诱发出来的了。第二样呢就是药物了，包括了一般的止痛药、抗生素、显影剂、血压药、中药、麻醉药，又或者是保健食品，都有机会是诱发荨麻疹的原因。第三呢就是可能吸入或者接触过一些物质，包括了是香水、染发剂、金属、化学物质，又或者是乳胶等等。其次呢就可能是物理性的问题了，即是可能突然之间做了一些平时不做的运动，出了汗，或者去了一个特别热特别冻的环境，再不是就可能是直接被阳光照射了一段长的时间，或者浸水浸得耐。当然如果个人是长期受住很大的压力，都有机会引发的。讲了这么多有可能的诱因，不如又讲下怎样可以减低荨麻疹发作风险的方法呢。首先饮食就当然要好小心了，真的要戒口啊，戒了一些辛辣的食物或者是刺激性食物，加工性食品、零食又或者是保健品呢可能都要停一停了。不要以为水果就一定全部安全，原来提子、香蕉、士多啤梨、橙、菠萝等等都有机会令到你敏感的。其次就是咖啡因类的食物和酒精了。肉类方面，猪肉和鸡肉都是容易诱发荨麻疹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皮肤有少少痕痒，似是出风烂的话，可能就要避一避了。第二就是要避免用香水或者是随身携带香精。第三当然是要放松心情了，因为压力大又或者是睡得不好，都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的。第四就是要避免长时间逗留在太污糟的环境，或者是被皮肤接触到很多的灰尘。当然亦都不要长时间逗留在太热或者太冻的环境。刚才都讲过了，如果被太阳直接照射一段长的时间，可能都会有影响的嘛。 第五就是冲凉的时候要注意水温不可以过热。如果是浸浴的话呢，可能就要避免了。因为热水淋落皮肤度是会令到皮肤升温之后出了更加多的红疹的。第六，记住千祈不要咬，因为一咬之后就会更加狠，而且还可能会将一些病毒带到皮肤的表面。第七，就是要记住着一些宽松舒适的衣物了。如果着太紧的衣物，可能就会令到皮肤更加不舒服。最后就是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即是好像名侦探那样，自己调查一下到底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诱发今次的敏感。当试过几次之后，比对一些相关原因，可能都可以帮到自己或者医生更加容易找到诱发荨麻疹的原因的。医生就提醒大家了，如果一旦出现皮肤的问题，记得不要自己乱咁用成药或者试不同的方法，最安全就应该尽快求医。另一方面，如果荨麻疹伴随着发烧、关节痛、紫斑等等，就需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血管炎或者其他疾病的可能性。讲到咁，我都系觉得最稳阵有啲乜嘢唔舒服，梗系病向浅中医啦。揾翻啲专业人士，睇翻啲专业嘅意见，先至可以最快嘅速度帮自己嘅身体健康翻，保持住一个良好嘅心理质素，放松啲，样样嘢都用笑容去面对，自然人都健康啲，开心啲，仲靓啲添噶。 赛跑跳高，拿耳机做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气度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跳两步，自我检讨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那是万能吧，未算深奥。明明时常心底得一股热力，未介意过我造型，靓仔打不可救。明明无从想高气傲，为何全场人即刻起身致敬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got you dancing.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啊，最经典啊，张三啊，李四成日都会出场。张三李四啊，都要咧就上山劈柴，古代嘛，系咪？啊，佢哋嘅斧头咧。钝咗啦， 劈柴劈得多啊，梗系崩晒啦，系咪？张三就冇理会，攞住个斧头上山。不过因为咧就斧头都系麻麻地啊，斩嘅咧都系一啲好细好细嘅枝树枝仔咁样。阿李四又唔同啦，佢咧就冇即刻急住咧就上山，不断喺度磨刀磨啊磨磨啊磨，先将呢个斧头就磨好咗。阿李四虽然咧就差唔多中午啊，可能两三点咧先上山，的而且确咧就比起阿张三慢好多拍、啊。不过咧佢嘅准备功夫啊做得好，一劈柴啊劈得好快、啊。结果去到傍晚，哇！只系一阵间嘅时间啦，李四咧就已经咧就系绑住一扎又一扎好大扎好大扎嘅一啲嘅树枝，而且啲树枝咧望起上嚟仲非常之优质添，要烧嘅可以烧。要用嚟绑住啲嘢嘅，又可以用嚟绑住啲嘢做家私，可以话咧就系劲啊！张三望住佢咧就哇，好开心啊！佢喺度谂啦，我个斧头啊崩晒，我个斧头只系崩晒啫，如果唔系我就会斩得多过你噶啦。李四呢刻咧就自己讲咗句说话，佢就话到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自己咧知道，如果个斧头崩晒上山，今日嘅收获一定会好少。不如攞多啲嘅时间先装备好自己，然后先至咧就上山劈柴。咁样嘅话咧，今日嘅收获啊，就正如预期所谂嘅一样，系值得咧满意嘅。人嘅工作就系咁噶啦，你会唔会好多时咧都会先准备好自己嘅前期功夫，跟住先至开工呢？工是工匠，欲是想要，善即是令到乜乜乜做好咁样。工匠要将佢嘅工作做好，一定咧要先将佢嘅工具啊，磨到好锐利。我哋比喻咧就将事情先做好，咁啊一定咧要有一啲必备嘅设备同埋条件嘅。如果连最基本嘅嘢都冇嘅话咧，咁样点能够将事情做得好呢？ 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记挂卡冲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唤，再见片雪都红眼，你是代才懂得那样难，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渠落欢喜，是在一起。不及分隔，在刹那相拥发早霸，上次那未完唐赋，余下半段副歌，后续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赛，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刘泽星教授， 风湿病咧，系我哋系提议应该要打疫苗添。如果我哋就咁讲风湿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开两类啦。一啲就系我哋平时腰酸背痛啊、劳损啊，或者系即系老化嗰啲咁样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别。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如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啦，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啦，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係6:37，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咁啊，朝头早27度嘅气温啊，咁佢啊肯定瞓得好㗎啦，係咪啊崔杰棠？ 瞓得好啦，瞓得够唔够呢？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 晨啊晨光嘅听众。 诶、哎，今朝有好多人啊唔够瞓啊，因为咧， 寻晚睇三点嗰场波咧， 系啊，意大利对呢个西班牙啊，意大利仲要踢到12码咧，即系加时之后12码，意大利先赢。你谂下几多人系？ 哦 系啊，几多人系真系唔够瞓啊！今朝， 哎呀，我做咗灯添咁，我上次咪话支持西班牙咁样嘅， 都话你噶啦，决赛唔好乱讲嘢啦你。 其实我心里面想意大利赢咩？可能 系啦。咁啊，英格兰对呢个丹麦嗰场咧，吓你。 哎，我唔好讲啦，我冇累人哋啦。 唉。 我都知道昨晚那场很精彩啊，所以我都有看，哦，但是3点啊，跟住我就算了，放弃了啦。 是啦。 不过哇，咁紧张，今天大家顶住啊。 顶完今晚，不是顶完昨日夜晚，还有今日夜晚。 是。 因为英格兰对丹麦啦。 啊好啊，都是三点啊，是吧？ 都是三点，好像是。 哦，咁大家真的要吃返啲护肝嘢啦。同埋之后记得要补眠翻咯。不过今朝我都想讲下瞓觉咧。有时而家去到夏天，即系你话啊，有时开冷气咁又觉得好湿重啊，慢慢开又即系电费又好贵啊咁啦。咁但系有时候咧唔开冷气，即系譬如开风扇咁瞓觉啦，就有啲人会觉得舒服啲添嘅，因为即系冷气有时真系会太冻，尤其是你瞓瞓下咧，会冻醒噶嘛。咁但系咧，你开风扇咧，有时候又会热得滞咧，又瞓唔到，即系瞓瞓下，哎，都唔得啦，都要起身咧，开翻个冷气啦咁样。 小白，你有冇试过因为天气太热，所以瞓得唔好呢？ 我系经常因为天气太热瞓得唔好添啦。我真系热底嚟噶，即系我好小事咧，唔知系同食疗可能都有啲关啦。我真系好少嘢咧，食少少就已经会令到啲手手脚脚咧好热。夏天嘅时候，即系特别系我细个，其实细个到而家都系噶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家姐成日同我讲啊，夏天嘅时候咧，唔该你有咁远弹咁远，因为你个身发紧热。冬天嘅时候咧，佢哋对我好好噶，成日就话：，你过嚟呢边啦，系啦，过嚟呢度一齐坐啊，咁样。好鬼衰！ 有冇出汗先热得嚟？ 热少少咯，佢唔系话好大汗嗰只嚟嘅，但系你 feel 到譬如。掌心啊，或者个人都系兴住咁样咯。掌心就流紧少少汗，跟住个人就兴住咁样咯。 系，因为我睇到咧有个日本节目咧，咁佢都有讲嘅，有专家即系话俾你听啊，夏天嘅时候好多人咧瞓睡眠质素唔好啊。咁有几点可以讲下，譬如其中一个几得意嘅咧，就系佢话好多人咧会拣一啲好薄啊，或者即系短袖啊、短裤嘅衫。即系做睡衣去瞓，因为就谂住咁热啦，梗系唔好着咁多衫啦，咁样。咁但系咧，那个节目就有讲到，佢话其实都唔一定噶、哦。佢话因为咧，譬如你即系夏天啦，咁你瞓觉都会出汗噶嘛。咁但系当你即系着嗰啲短袖啊、短裤瞓觉嘅时候，咁你啲佢汗出咗，譬如有啲啲衫系冇冚到嘅位置，咁而佢又冇咁快咧去即系干嘅话咧，嗰啲汗就会令到你觉得黐立立好唔舒服咧，反而就会更加容易会整醒你啊。 哦，因为我着背心瞓觉嘅夜晚， 都系啊， 系啊，热啊嘛，仲要 系啊， 而家热到咁咧，即系对我嚟讲好热啦，咁啊又开冷气瞓，我已经系瞓喺呢一个嘅风口位噶啦。 反而咧佢就话会建议，譬如你可以试下咧着一啲薄薄地，即系千祈唔系厚嗰啲啦，啲傻嘅咩，仲即系夏天仲着长袖厚衫。佢就话咧有啲袖，譬如长袖但系好薄嘅啲物料，譬如棉嘅咁样，同埋系比较松身嘅。咁咧，当你真系有汗出嘅时候咧，可能佢咧就会即系有一个保护嘅作用，或者系等你冇觉得黐立立咁辛苦、哦。 都可以试下嘅，咩方法都试下啦。 系啊，同埋啊，最紧要咧，譬如佢话开窗开对流窗啦，如果有嘅话，如果冇嘅话咧，都尽量即系开翻即系啲门啊，唔好闩到实啦，即系等佢有一个通风或者系咧一个对流嘅位置，就放嗰把风扇咁样咧，都可以等个空气流通啲咧，就个令到个湿度啊，即系冇咁湿啊， 但系 最好嘅湿度都维持翻喺40%-60%左右啦。 咁啊难啦，如果佢真系要系啊。如果真系要湿到咁干燥嘅话咧，咁干爽咧，香港真系闷啊！香港真系要开冷气，如果要湿到咁样， 系啊！ 你谂下，而家都94啦，相对湿度 系落，因为加上落雨， 因为有落雨啦，系咪？ 系啊，咁啊，大家即系喺呢个夏天想瞓得好啲嘅时候，除咗即系注意头先即系节目讲嗰啲。嘅嘢之外，我谂就譬如你食嘢唔好食得咁重味啊，令到自己咁湿重啊，去饮下啲祛湿茶啊咁样咯，要做下运动咯。 系咯，做运动好好啊，做运动咧系令到我觉得系最容易瞓得着嘅，因为你出完啲汗咧，硬系觉得咧排咗毒，咁你夜晚个人咧好似清爽啲嘅感觉咧，就容易啲瞓。 系，不过而家讲咩都冇用啦，大家一定冇觉好瞓啊，要睇埋嗰两场波先啊。 系啊，同埋要起身翻工噶啦。 系啊，好啦，影眼见啦， 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大一线， 神光百科。 瞓觉好紧要，瞓得好个人先至有精神噶嘛，系咪？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咧日日都瞓得好。朝早嘅6:43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咁啊，晨光第一线。今日咧，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沙滩嗰个沙。啊，讲呢一种嘅沙咧，就唔系三点水，做个笑嗰个沙。是石字边嗰个沙，因为其实咧沙本身是由石头咧，可能经过风化各种而成嘅。 沙其实是一种沉积岩，亦都咧就喺一啲岩石分裂出嚟嘅一种嘅物料。不过沙咧亦都有分到咧就系人造沙定系咧天然嘅沙。好啦，喺今日啦，其实有好多嘅沙咧都已经用咗各行各业噶啦。沙亦都可以用嚟，譬如做玻璃啦，我哋建筑物啊，好多其实都系同沙咧非常之有关系噶。啊，通过咧就系大量嘅水洗啊，然后咧就经过提炼出嚟嗰啲叫可能叫职业沙，结果咧咁啊有好多咧都系经埋呢一个黏土嘅成分放埋入去咧，就可以用嚟起楼啊各样嘅嘢嘅。啊，建筑嘅沙亦都有一定咧符合嘅叫做规格噶噃。咁佢哋有啲叫做數據咧，就去到顯示一啲數字名嘅，嗰啲太長啦，嗰啲數字，好似電話號碼咁樣，仲要再加啲英文字母，咁嗰啲叫做界別嘅沙咧，就係我嚟建築用嘅沙。咁我哋唔細講啦，因為咧淨係讀嗰啲名都唔知讀幾耐。呢一種材料嘅沙粒咧，咁啊其實嗰個鬆散程度咧，亦都咧就係有嚴格嘅規定嘅。啊，佢哋嘅尺寸咧就可有啲甚至乎可能達到咧就係5mm 噶。又有讲究咧，就是材料嘅密度嘅，例如咧就系1300公斤就 over 三个 square 咁样嘅。好啦，人造沙咧都有啲特点嘅。人造沙嘅特点咧，咁啊佢哋就可以喺唔同地方嗰度咧就提炼出嚟，去到按照住自己想建造或者做出嚟嘅沙咧，用唔同嘅天然物料嘅。有啲咧就系具有叫做尖角形状同埋粗糙表面咧，啊呢啲咧就比较常见啦。人造沙咧就被用作咧就系制作一啲譬如石膏啊或者装饰嘅沙浆嘅一啲嘅材料嚟嘅。呢种嘅材料咧其实都可以成为一啲叫做有阵时都可以咧就系严格规定之后造成一啲建筑，甚至乎咧就放喺交通工具上边或者道路上边。在人造沙的制造过程入面，硫这种的化合物质就含量低，而且呢还可以有机会令到它呢就循环再用。不过呢讲到沙，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很多不同的天然材料在那里又再提炼出来的。例如是什么呢？有花岗岩、石灰石、大理石、浮石、萤灰石等等的。有啲咧，甚至乎咧就叫做石渣。喺唔同地方，其实基本上地球我哋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沙噶啦。啊，咁啲沙会经过咧就系冲积啦、沉积啦、风化而形成噶。而喺海洋，又或者一啲嘅湖泊，又可以揾到唔同类型嘅石头。然后又会变成做沙，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不断喺度用紧呢个地球上面嘅资源，去到建造咧，就系我哋而家生活紧嘅地方嘅。如果叫你望一望你而家，譬如香港嘅海滩，又或者建筑地盘，其实基本上你一擘大眼。原来我有好多嘢都系由沙去到做出嚟。 谁可协唱？情长败笔者，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者输够必有奖。为那虚无胜仗在乎乖张，仍卖命的乐场。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怕 人强求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悲，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追客人，往后追更纷纷，上做炮灰的那群，流毒大概应吸引，明日或做我翻身，胜利会那天光临，狂呼不打紧，求记得有人曾追得这么近，顽石从未成根，仍然长顺路。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降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 正马利诺之心啊，出面27度，一路戒备信号啊，继续生效紧啊，雷暴警告都系。朝早6:51嘅时间啦。 每朝6:00到10:00，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住宅社工啊 ，Circle 圆圆，系咪圆圆喺咪度？ 喂，早晨啊，小花，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七月份咧嘅时候咧就惨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嗰啲公众假期啊冇晒啦，系咪？咁我哋都要谂下计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又即系不断开始工作？我已经帮啲听众谂咗噶啦。我哋下一次即系叫做平底嘅公众假期，9月22日啊。哇！ 原来咁远噶你，不过对于莘莘学子嚟讲咧，都系一个天大喜讯嚟嘅，因为咧都就系放暑假啦嘛。不过对于工作嘅呢一个工作一群咧，就系、是、要展望远啲啦。 咁啊，如果有咁耐嘅时间冇得放假，咁我哋应该点样保持住我哋心境平衡好咧 ？Sugo 系啊，其实咧我哋全人咧成个身体啊，即系好多嘢我哋都要关注，可以帮到自己噶嘛。咁最近咧，我因為自己有啲親身嘅經歷啊，都想同大家分享咧。我哋都要關注下自己手指嘅、哦。今日咧，不如講下手指啦。 手指啊，我係平時洗碗洗得多，隻手鞋啫，都應該冇乜問題嘅。有咩點樣關顧佢？ 係啦，因為我相信咧，每一個人咧，即係其實每一個部分都好緊要。但原來手指咧，當你有一啲狀況嘅時候，你會發現佢更加需要關顧啊。尤其是咧，即係其實我哋工作一群咧，其實。打好多電腦啦，咁依家都市人呢，即係雖然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語重心長講啦，我知道係好難嘅，但係都要習慣就，可能我哋有時會拎住個電話，會用咗好多手指嘅。當你發現要關注佢嘅時候，可能已出現啲狀況呢，好似即係 Solo 咁樣啦，最近呢隻拇指啊開始呢有一啲嘅信號呢話俾我聽，咦佢可能呢平時受得壓力太多啊，我哋冇乜留意佢，咁可能佢有啲痛啊，有啲唔舒服嘅時候呢，哎呀你就留意到佢呢，你就要留意，要好好保護佢。咁我就今日想同各位聽眾講就係話啊，我哋平時呢都可以有一啲嘅運動令到我哋唔好有痛症先至嚟去關注佢囉、 哦。 其實呢最多成日聽呢就叫媽媽手啦。點解叫媽媽手呢？就係、是、因為好多媽媽要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呢，無形中都用咗好多手指嘅，可能托住個 BB 嘅頭啊、 要抱住佢啊，因為都一啲長時間嘅、都市人咧，常咧就係、出現喺啲咩情況咧？打字啦，對住電腦啦， 玩電話。 而家就係啦，啲平板啦、手機啦，其實唔好以為唔關你事喎，可能都媽媽手好似唔關你事咁，其實就係一啲慢性嘅跟腱炎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想大家咧可以今個星期關顧下自己手指， 係 睇下有啲 exercise 點樣可以 check 咧。其实呢就是一个动作呢先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已经有没有一些的状况的。我们呢就手指弓呢收埋在掌心里面。跟住再用四隻手指包实成隻手指弓，咁就成拳头咁样。 是啊 是啊。是啦，咁呢就伸直隻手。咁如果可以呢，我就会通常找个台的边缘啊，按住手指弓在出面呢。咁呢就可以好似直竿钓鱼咁向下嗰、拳头。慢慢向下，咁你會發現咧手指弓對落嗰組肌咪有啲拉扯嘅，即係你做呢個動作，首先將個手指弓擺喺掌心裏邊，再用四隻手指包實佢變咗一個拳頭，跟住你向下咁樣去做一個即係拉扯動作，你有冇發現？睇下小白有冇先，有冇一啲好似拉扯有啲痛嘅感覺啊？ 哦，又冇乜喎， 如果冇啊，恭喜你啦， 系嘛？可能喂，关唔关我平时咧？我成日有个小动作啊，谂住减压又好，放松下手指嗰啲压力都好啦， 就 是、拍手指啊，叭叭叭叭叭咁样。 但有人话就唔系咁好嘅，系啦。咁不过咧呢、這个咧就，但你都可以即系你，不过有阵时都会松系，可能松弛下手指。 系啊，我见嗰啲泰式按摩都系。帮你左拍右 拍 啫嘛，系咯， 适可而止咯，即系唔好太常，即系好多咁样，每一样嘢都适可而止。不过头先嘅动作咧，可以左右手咧，都去检视一下自己而家个即系嗰个拇指嗰个跟腱嘅状况先。嗱、我而家咧一路同你讲一路试咧，其实我嘅左手手指咧系好痛 嘅，哎呀， 系拉住嘅。咁你右手手指咧系开始啦，即使话我用左手咧多啲嘅，咁大家又可以试下。咦，如果有一啲情况咧？咁其實頭先我教大家呢個動作咧，你可以每日慢慢咧，即係包實個拳頭啦，向下有少拉扯嘅動作咧，咁其實每日你輕鬆做十次咁樣啦，其實幫你舒緩翻呢一組嘅跟腱啊。當然你有痛嘅時候，就去睇咗醫生先啦。但係我諗呢個保健咧，你可以做一個。即系每日做少少喺公司都做到嘛呢啲，系啊，你揸住拳头可以轻松下，因为我哋打得太多电脑同埋用得太多平板同手机。 系啊，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简单啲嘅，就用一条橡筋就得噶啦。我谂办公室都会有橡筋噶嘛，大家应该好容易揾到嘅就是，你将五只手指咧集中埋喺中间咁样啦，咁搵条橡筋套住啲手指， 即系箍住啲绑住啲手指， 系啦，绑住手指。咁你慢慢放大佢，咁变翻个圆形咁样，即系个手指用力，系、啊，手指用力， 即系同个橡筋喺度斗力啦。 冇错啦，咁你就由集中咗喺中间点，慢慢好似开花咁样咧，伸、开晒啲手指。咁呢一个动作咧，都可以帮你做到 exercise。嗱，除咗你拍手指之外，我介绍你，你可以做下呢个动作，用一条橡筋，又可以帮只手指做下运动，咁有几好咧？ 啊！呢、這个真 系今个礼拜咧，好想大家关顾下自己手指，玩下手指，原来都可以减轻即系手指压力啦。咁唔好好似 Cyril 咁样有一啲跟腱炎嘅时候先去关注佢。 系啊，你又好嘢喎！我以为你净系心理嗰方面嘅压力咧，即系关顾到我哋。原来即系手指啊、跟腱嘅压力咧，你都有办法帮我哋个身体咧就放松翻呢一类型嘅压力嘅。 因为预防系紧要啊嘛，当你痛嘅时候就影响心情啦。咁就系预防做好。预防少少治疗，做好预防嘅工作系紧要嘅。 啱啊，啱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练住呢一个先。我觉得最好嗰个就系、橡筋嗰个更加容易。 橡筋啊， 系啦，咁可以练埋啲手指嗰啲肌肉，好似练少林同爪手咁啊，可以练到只手。 O K 喎，系啦，啲指力都系好紧要嘅小肌。 啱啊，啱啊。好啊，我哋下个星期再用其他套路啊，练埋其他心理又好，身体都好啦，好唔好啊 ？O K， 唔该晒 ，Cycle， 拜拜。啊 ，Circle 真系好嘢喎！除咗咧就系关顾下我哋嗰啲叫做心理嘅健康啊压力之外咧，手指啊都系真系有阵时我哋手手脚脚咧唔舒服啊，或者唔系咁妥嘅时候咧，某程度上都会令到我哋个人咧烦躁，烦躁咧就容易咧就表达咗喺我哋嘅心理情况嗰度，搞到个人咧就越嚟越躁啊，压力又越嚟越大，咁啊唔好啦吓。咁所以咧有阵时即系除咗心理之外咧，都有好多外在因素咧，咁都要先处理咗佢，先可以令到我哋内。 在咧就嚟得更加咧就顺畅。好啦，咁啊嚟到咧就系6:58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咧今日系有狂风嘅吓。咁啊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系30度嘅。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如果翻工翻学嘅，咁啊最好咧都系准备定一把雨伞，咁啊会稳阵啲啦。啲遮仔好紧要啊。好啦，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好快脆咧，时间会到早上嘅7:00，转头分图广播噶咯，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转头新闻翻嚟之后，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啊！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气压集结喺香港西南约580公里，即喺北纬18.1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該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幾個鐘最接近香港，在本港500公里外掠過，並會在今早稍後在海南島登陸。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一段時間，同該熱帶低氣壓相關的雨帶會繼續在今日影響廣東沿岸，並間中為該區帶來驟雨、雷暴和狂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诶，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 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赛，7月19日起，奥运7月后手就位，吉石高。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唐书瑶。同你一起认识英华书院管乐团。 我记得我哋当时攞金奖嗰分数咧，原来仲高过同场一起演出嘅新加坡国立大学嘅管乐团。 星期六晚9:00，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 S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大专杯篮球赛3连冠理工大学女子篮球队队长雷淑仪。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Just a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今日問佢咧，個佢咧啊，就係、是、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入邊有 Didi 喺度啦。早晨啊 ，Didi。 早晨係我啊，冇錯、啊。係 啊，歡迎聽眾收聽晨光第一線啦，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呢度，咁啊，仲有 Didi 咁啊，同我哋先望一望交通嘅情況係點咧 ，Didi。 好啊，咁啊都係啦，提一提大家嚇，有個爆水管啊，喺琴日嘅柯布連道喺灣仔啦，去洛克道方向，近住謝斐道嘅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嘅，經過小心啦。就係、是、柯布連道去洛克道近住謝斐。而隧道方面都是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交通就是这么多啦。 嗯，哦，那都挺好啊，今天早上的交通啊，之前呢都有一首歌很 hit 啦，是不是绿袖子改编的屯马开通兴奋啦，这样好啦，但是除了屯马线之外，当然有譬如启德啊、宋和台啊、土瓜湾站、何文田站呢啲已经开通咗啦。不过咧，其实一条线咧系观塘线嚟嘅，系啦，咁啊绿色噶啦，即系如果喺港铁嗰、那个路线图嗰度就见到绿色线。咁啊，佢其中咧由呢、這、一个油麻地咁啊开往呢一个何文田站，再去呢个黄埔站噶嘛，因为黄埔站啊做总站噶嘛。咁有阵时咧就会喺呢个何文田站咧就做咗总站，然后咧就叫啲乘客啊落车啦。如果要去黄埔嘅话咧。要在同一个月台又等啦咁样，拗晒头啊 ！Didi， 佢明明呢架车咧就都系可以去到黄埔嘅，我咁有啲听众可能都错过，点解会用何文田去到做总站咧？百思不得其解、 啊。多谢你呢个问题啊！听到呢个问题之后咧，我都揾办法去解救啊！咁、因为你有答过系咪？我就冇答过嘅。咁、我都咪有问啲同事咧，佢都系有答过啦。好得意咯！原来原因咧就系、是、因为黄埔咧地理嘅位置限制咧得一个月台。咁同埋如果喺黄埔咧做掉头咧就系唔系咁足够啊！咁所以咧喺繁忙时间咧。你所講嘅時間咧，咁繁忙咧就變咗咧就唔能夠用何文田做，唔能夠用黃埔做總站啦。喺何文田咧就再轉一轉，等一等多班車咁樣咯。 哦， 係啊，因為個地理位置得一個月台啊。 哦， 係啦，咁所以就唔能夠咯，所以令車務更加暢順咧就要咁做啦。 係啊，即係解決咗好多聽眾嘅疑問啊。呢條黃埔線或觀塘線啦，要黃埔做總站噶嘛。 係啊， 但係有時竟然間咧就以尾二嗰個何文田站啊做總站，然後要叫人落車喎，去黃埔又要再等下一架車喎。哦， 原來要叫人落車嘅，因為我就以為好似太子咁要轉車啊，或者係要上月台落月台。 叫人落車，跟住喺同一個月台再等，跟住等下一班車就真係去黃埔啦，就再上車咁樣。 我冇辦法啦，因為佢地理限制，只係得一個月台黃埔，咁所以繁忙時間咧就唔誒為咗呢個暢順啲，咁就用呢個方法咯。咁唔緊要啦，耐心等一等咯，好快脆啫。 啱啊，等一等啊，其實都好快嘅啫。咁港鐵都係幾分鐘，係咪？係 啊，幾分鐘一班，所以千祈唔好奔跑去追。 啱啊， 線真係大件事。 啱啊，啱啊，因為啲咩事撞親又唔好啦，係咪先？好啦，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阿歐。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天气系咪都麻麻地啊？ 今日个天咧几有趣、啊嗯，可能咧一号风球现正都系悬挂啦，咁有少少风云色变，但又变唔晒、啊， 嗯， 好似鸳鸯炒饭咁，喺小弟嘅左手边就系蓝天白云、 啊， 右手边咧就系乌云盖顶啦，中间咧有一条好明确嘅一个分界线喺度咧。就是话俾你听，哦，真系风云色变、哦，嗰边咧就山雨欲来，呢边咧就仲系蓝天白云咁样，咁、所以个感觉上都几有趣啊，或者几得意啊、个景致啦。 喂，呢排咧啲天气都系咁、哦，我寻日咧黄昏嘅时段咧，咁啊突然之间喺新界区，哇，落雨落到轻轻含含咁样，好啦，咁啊但系落咗十分钟之后咧。即刻变咗蓝天，即系你点谂到会而家天气会咁样嘅咧？嗬， 系啊，超级骤晴骤雨啦，亦都即系我同你都唔系太中意洗车啊，有阵时落呢十分钟雨都几好，洗下架车啲灰尘，感觉上或者洗下架车啲玻璃啊。 不过越洗越污糟咧，而家架车白色嘅车变咗灰色啊，而家。 是不是啊？咁可能真係要自己落手落脚洗洗佢喺礼拜六日嘅时候。不过都要盼望礼拜六日係好嘅天气啦。如果唔係又係枕住落大雨睇乜鬼啊？係咪先？ 係 啦。即係作为驾驶者都会咁样諗啦。咁头先小白都讲啦，即係话哇天气都骤晴骤雨。咁都 真係好感覺到係咁樣嘅。同埋與此同時，今日就一定要大遮啦。既然係驟晴驟雨，衣着方面咧都盡量輕巧一啲啦。唔好著嗰啲長裙啦，因為有陣時即係落起雨上嚟，喂水浸喎、或者要間水喎，咁嗰啲衣着就未必方便到大家。無論係翻工又好，即係翻學又好，咁都要留意翻啦，自己衣着點樣可以便捷一啲咁樣。咁小白頭先有講啦，話喂可能都會落好大雨啊，甚至乎琴晚黑咧11:00-12:00啊，冇記錯就係咁行雷，係咁閃電啦。其實啲天氣都唔太穩定啊嚇，咁希望今日日光嘅時間咧又唔好咁樣啦。有陣時翻返工突然間行雷都幾心驚膽跳噶，個心肝仔都驚驚地噶。雖然我哋都冇乜做虧心事，唔驚俾雷劈，咁但係都危险啊嘛，系 咪先？系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吓。 好啦，唔该。 好，唔该晒。咁啊，而家啲天气的而且确咧都几难捉摸吓。咁啊，不过天文台都有啲咧预测俾我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0度。啲雷暴有阵时哇嚟啊嚟，啲骤雨都系嘅嚟啊嚟噶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骤雨啊减少嘅，咁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以及咧系酷热哦，酷热呢个字又出翻嚟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咁啊低水平空气都算系几好嘅。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又可以一齐咧就上一上堂，我哋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早晨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嗱 ，Victor 一连几个星期咧都同我哋讲咗一啲关于免疫系统嘅疾病啦。今朝早呢一个系咪都系类似相关嘅题目呢？ 系啊，今日都为大家介绍一下呢啲免疫系统疾病啦。 嗯， 唔知 Barbie 有冇听过呢个皮肌炎呢？ 就咁听落系咪即系都系啲肌肉发炎咁样嘅症状啊？ 系啦，冇错啦。咁咧，皮肌炎即系肌肉啦，同埋皮肤发炎啦。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啲免疫系统疾病就系自己嘅免疫系统失咗平衡，之后攻击自己嘅身体噶嘛。 系。 咁咧，皮肌炎嘅话都系一样嘅，就系我哋身体咧嗰个免疫力咧就过度呢个亢奋啦，之后攻击咗呢个皮肤同埋肌肉啦。 咁有冇话通常系乜嘢嘅情况底下咧，先至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咧？ 咁呢个原因就暂时嚟讲都唔系好清楚啦。同呢啲遗传啊、病毒啊，又或者可能有啲疾病啦，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发现咧，有啲肿瘤嘅病人咧，都多数会见到呢个皮肌炎嘅。 嗯， 系啦，所以就有机会系呢个肿瘤引起皮肌炎嘅。 嗯， 系啦，咁亦都有机会系其他原因引起嘅。 嗯哼，有冇话咧男女性咧患者嘅比例，又或者系某一啲特定年龄层咧会比较容易啲有呢一个问题咧？ 咁呢個病咧，皮肌炎咧就多數見於呢個青春期之前啦，又或者係40歲左右嘅， 嗯， 係啦，咁中間嗰啲就比較少見啲啦，咁另外咧就女性比男性就較為多啲嘅， 個 比例就大概係男性係一啦，女性係二咁咯，1:2。 咁啊都要睇下嗰啲症狀啦，即係如果自己身上面有呢啲嘅症狀嘅話咧，可能就要特別注意，會唔會係真係患有今朝早嘅 Victor 同我哋講嘅皮肌炎咯？ 系啊，咁咧其实咧皮肌炎佢嘅症状咧就是皮肤同埋肌肉啦。咁如果出现喺皮肤嚟讲咧，通常就见到咧呢个眼皮嗰度咧有啲紫红色有啲浮肿嘅情况，即系肿起嚟同埋个颜色咧系紫色红色咁嘅情况嘅。 嗯， 系啊，咁呢个系比较典型嘅一个症状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颈。同埋呢個肩啦，即係有時可能俾太陽照到嘅地方咧，都會出現呢個紫紅斑嘅。咁另外一個比較典型嘅症狀就係佢個手指、指甲嗰啲關節位咧，都出現呢個紫紅色嘅丘疹咁咯。 嗯，咁我話嗰啲疹咧係幾大粒㗎？即係細細粒啊，定還是一笪笪咁樣㗎？ 一笪笪嘅， 嗯， 係啦。咁另外咧啲可能有啲合谷位啊，或者可能有啲手踭嘅位咧，都會有時會出現呢個甩舌啊，同埋呢個增厚嘅情況。所以呢個病咧就有時候就比較難診斷，就因為佢有啲似濕疹。 系 啦，所以咧就呢、這个情况我哋要睇下，又或者可能要对比下有冇其他嘅问题啦。因为湿疹一般系全身都发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呢个咧就 大多數就是手指關節和手踭這個位置多數見到咯。 嗯，所謂皮肌呢，剛才講了皮膚了，肌肉方面又是怎樣呢？ 咁肌肉上面咧，因為攻擊肌肉啦，變成肌肉係就用唔到力啦， 嗯， 所以咧就會出現呢啲可能即係冇力嘅一個症狀啦。但係呢個冇力嘅症狀都有位置嘅喎，咁佢就比較近身體嘅，即係譬如話可能手臂啊咁啦，係啦，咁佢就唔係手指，手指反而冇事， 嗯， 即係寫字啊咩打字就冇問題，但係可能拎嘢啊或者行山啊就出現呢個辛苦嘅情況咯。 嗯，係咪上半身或者下半身嘅機會都係均等嘅咧？即係唔會話淨係腳啊或者係手咧？同埋係咪真係話只係痛一個地方咧？定還是係一痛嘅話咧，就可能全個身體有唔同嘅地方都會誘發到啲痛症出嚟？ 咁睇佢嘅病情嘅嚴重性啦。如果佢好嚴重嘅話，全身都會有機會出現呢個問題咯。但係一般嚟講，即係近身體嘅關節咯，即係可能手啊、大髀啊咁咯。 嗯， 係啦， 即係最主要都係話皮膚同埋肌肉嘅啫，其他嘢就唔影響噶啦。 系啦，因为呢个系免疫系统疾病啦，佢有时都会合并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啦。咁又或者即系可能之前讲嗰啲红斑狼疮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内脏啊都会出现嘅。大多数都会我哋见到呢个肺部发炎嘅，同埋纤维化嘅。 嗯， 系啦，咁如果系心脏就会有心衰竭啊咁嘅情况咯。 系嗱，咁啊讲到呢一个症状啦，咁到底中医又有啲乜嘢治疗嘅原则啊，同埋根本呢？ 咁其實我哋中醫喺個急性期嚟講咧，我哋中醫係覺得佢係有呢個熱嘅情況喺度嘅，係啦。咁咧因為佢關節又即係可能喐到力咧，呢啲我哋中醫都覺得係有風喺度到嘅，係啦。咁但係咧，你點解會有熱？點解會有風咧？其實我哋中醫就覺得同嗰個身體嘅一個情況，即係陰陽唔平衡出現咗呢個問題啦。系啦，咁咧我哋就建議咧，就呢個情況之下咧，係要疏通呢、這個即係經絡啦，同埋要陰陽平衡嘅。係啦，咁咧我哋中醫就見到呢個病咧，多數係肺發布於呢、這個肺脾兩經嘅。係啦，咁我哋中醫就有一句説話咧，就話治痿獨取陽明。就是要調理呢個腸胃嘅，咁我哋有時候如果係急性期嘅時候，即係西醫都會用類固醇去壓低個發炎嘅指數。咁呢啲情況之下，我哋中醫一般係一啲清胃火嘅有啲治療啦，係啦。咁同埋咧呢個情況，因為比較初期嘅時候，我哋都講到係有啲紫紅色嘅一啲疹啦。咁呢啲情況咧，如果喺急性期好嚴重嘅時候，其實都係比較嚴重嘅。咁呢個情況，我哋都建議係有個中西醫結合啦，特別係一個類固醇嘅運用啦。 即係快啲止住咗佢先。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類固醇用咗之後咧，即係穩定啦。咁其實呢個時候咧，我哋中醫咧就應該介入啦。 嗯。 係啦，咁呢個時候介入咧就會有幫助佢減少呢個類固醇用藥啦，同埋穩定個病情噶。所以我哋中西醫唔應該係有一個即係可能抵抗咁啊，其實應該係中西醫互補咁。 係，即係可以互相合作啦。嗱，不過我知道咧，西醫有一樣嘢咧，就同中醫唔一樣嘅，就係、是、西醫咧好多時都叫病人唔需要戒口嘅。咁但係依個 Victor 嘅意見，其實咧呢一啲嘅痛症啊或者唔舒服嘅時候咧，需唔需要戒口啦？ 咁我哋飲食上面，我哋都建議可能戒一戒口啦，即係飲食清淡啲啦，對個脾胃嘅負擔低少啲啦。咁另外咧，因為呢個病咧初期都係有啲比較熱症嘅情況啊嘛。咁如果你本身已經好熱啦，咁你再食啲好熱氣嘅嘢，即係譬如話啲辣嘢啊，或者可能炸嘢啊、燒烤啊呢啲啊、打邊爐啊，咁就會令到你呢個火上加油咯。係啦，咁我哋建議就呢方面就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因為佢對腸胃都有幫。就有影響噶嘛，咁啲生冷嘢都本身就傷腸胃嘅，所以我哋建議大家就少食啲啦。 好似咧做咗咁耐中醫專題咧，通常咧中醫都係話，生冷嘢咧真係最好都係少食為妙啦。無論遇到任何嘅症狀或者係病徵咧，都應該唔好食生冷嘢。 係啊，就算係夏天都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對個腸胃唔係咁好。 知啦。咁最後一個問題想問阿 Victor 咧，其實咧你頭先講嘅呢一個免疫系統嘅症狀啦，係咪真係可以完全徹底咁樣治療？治療得到咧，即根唔根治到嘅咧？ 其實係有可能嘅，但係如果好嚴重嗰啲咧，就可能要長期用藥咯。係啦，所以我哋建議咧，就自己就唔好隨便停藥啦，俾個醫生評估，咁比較好啲。 系啦，都系嗰句啦，病向浅中医啊嘛。总之有啲唔舒服嘅症状咧，最好就系快啲去征询自己身边一个相熟嘅医师，了解翻自己真正嘅身体状况，咁啊可以快啲及早治疗咯。 冇错。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Victor。 好，拜拜。 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好啦，朝早嘅7:23，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哦， 系啊，小白，喂，先讲少少嘢先。嗱，依家翻到嚟直播室呢个一号 戒备信号 验证生效啦，系咪先？喂，讲到打风之前咧，嗰个日落咧，如果都系几好天咧，即系见到太阳嘅话。其实几靓 哦，因为变咗红红地色噶嘛， 系啦，会有一个咁嘅类似 magic moment 咁样。你知依家大家都留喺香港啦，你当香港有700万人啦，其实普遍都冇得走啦。咁大家都要揾好多唔同嘅嘢去睇、去玩、去影相咁样。旧时啊，好多朋友已经啊去咗台场嗰度影机械人啦，或者已经准备去东京睇奥运啦。咁但系依家真系疫情嘅情况，冇得飞，冇得飞底下咧。即系周围揾啲日落嘅胜景出嚟啊吓，咁啊我自己大角咀嗰个海边咧都有好多人去影相。琴日，仲要咧依家个日落时间咧最正系咧，琴日譬如我影咗 六点几嗰啲系嘛？ 唔系啊，直情咧7:10都仲影到啊，七、 哦、 点啦，你当七点啦，嗰十分钟你当毫俾我啦咁样，7:00都影到日落咧，系普通一个打工仔，譬如咧 say 你放6:00或者6:30啦，你翻到屋企附近或者去到海边或者即系嗰啲 码头啦、 日落圣地啦，即系譬如天星码头啊，或者西九文化区啊嗰啲、即系我熟呢一边啊，我熟西九龙多啲，咁你当然话唔系啊，哦，仲有第啲地方影得好啲噶。劲啲噶，龙尾滩啊，再靓啲，我都明嘅。但系咧，我无论步行好、揸车好、搭车好咧，我去唔切龙尾滩，我去唔切或者小白， 唔系大部分人都系咪就系龙尾咯？ 系哦，你嗰个系龙尾啊，龙鼓滩影日落都靓、我有个朋友讲，即系总之龙鼓同埋龙尾都系影日落嘅胜景嚟。 都几多龙喎，香港 咩啊？ 几多龙咯？ 系咯，几多龙啊？有九龙城，有九龙头，有九龙湾咁样。 华人社会嘛， 系啊，即系可能捉翻个九条龙出嚟。喂，不过即系影日落嘅时候咧，真系个感觉咧好浪漫， 系啊，好治愈嘅呢啲时候。 好靓，好靓，好靓嘅咁啊！即系睇下，即系大家影完啲相又摆翻上网站嗰度啦，压下例啦，咁啊心灵又有疗愈。咁啊今日咧就系咧7月7日，原来咧7月7日咧喺世界上咧有一个名堂嘅，今日都有一日嘅，叫做咧New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啊，即系叫做咧世界七大奇迹日。咁呢七大奇迹咧系睇乜嘢奇迹？系咪哦？原先咧个心脏有事噶，突然间好翻啦，啊奇迹啊！ 佢讲咩世界遗迹嗰啲定系咩？ 系啦， 真系遗迹嚟噶， 世界遗迹日。咁睇下 世界遗产， 大家或者收音机旁边有啲听众朋友见多识广啦。咁佢哋可能会去过呢啲地方。我同小白咧，嗱我碌落去咧，暂时 系咪咩长城金字塔嗰啲 friend 啊？ 又冇喎、啊，又未，即系话七个嗱，我首先讲咗呢七个咧，就系、是叫做好多朋友都觉得系呢七大奇迹啦，奇迹系古迹个迹啊吓，我再讲多次，因为食咗一个字嘅、 古迹。 咁头先讲小白话，喂，长城系咪啊？长城都系嘅， 哦， 系啦，咁啊排名不分先后啦，依家最紧要讲呢一啲噶，咁啊中国长城咧就好厉害嘅，抵御啦北方嘅游牧民族嘅侵袭而建成嘅，咁啊话经历好多年嘅历史啦，咁所以咧呢、這个遗迹咧吓，我哋真系去过， 系啊， 你都有去过啦， 我都有去过， 不到长城非好汉啊，呢阵 时睇到嗰啲即系自己都行山啦，呢、 嗯 這个山上边即系好似有个针头咁样尖嘅， 系 佢都可以起到即系长城立埋去嗰啲咁嘅山头嗰度， 系。 哇！你點起啊？ 係壯麗嘅，不過咧，我自己咧就行咗大概 around 一個鐘度咧，唔掂啊，攰啊，攰，同埋好大風啊。其實長城嗰位， 同埋有啲位真係好斜嘅。 有一個位咧係大風到咧，你寸步維艱啊！即係你意思係行多一步咧， 嗰啲風會吹翻嚟轉頭啊。咁、那個導遊啦，同埋其他嗰啲叫做遊客咧，都會選擇咗一個方法，就係、是、坐嗰啲坐住一張毡咧，有個垂滑梯垂翻落去下邊、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呢、這、一個？ 我冇玩過，但我有見過。 係啊，總之就會。個導遊就聲稱你唔知俾低100蚊人民幣咁啊，你垂翻落去咧就輕鬆啲咁樣啊，即係好有生意頭腦。 O K 喎呢個， 你行咗上去可以垂翻落去喎，係咪？ 會唔會啲咩健力士紀錄大全咧？就話唔知邊一個人就可以跑過呢一個長城，唔知幾多日完成？唔知有冇呢啲咁嘅紀錄？ 應該實有啦，不過要翻查翻依個典籍啦，或者歷史啦，可能好早已經有人做得到，可能唐朝跟住同你講有個信差啊喺唐朝啊， 唐朝有冇健力士？呀，冇未有 可能。等等先，唐朝有冇长城啊？ 唐朝秦朝 有啊，系我因为咧每个朝代都会修建再多啲啦。因为随住个国土越嚟越膨胀咧，嗰、那个城墙咧都会一路推翻出去咁样啦， 收葺啦，做啲收葺啦。 嗱，呢啲历史你真系唔好问我同小白啊吓，我哋讲错咗，唔好问点解。所以我哋转下讲下人哋啲历史容易啲讲。嗱，头先话七大嘅奇迹啦，就系、是、古迹。个迹啦，咁第一个咧就系秘鲁嘅马丘比丘古城咁样，因为咧都系好劲嘅，劲在咩咧？海拔啊2430米啊，喺山脊上边依山而建啦，咁啊亦都系被列入呢个联合国啦教科文组织嘅，咁第二位咧就系印度嘅泰姬陵啦，咁第三咧就系罗马嘅斗兽场，呢个咧有机会啲朋友仔去意大利旅行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去睇睇谂谂咁样，第四咧就系巴西。你若熱內盧嗰個基督像啦， 係咯， 咁 啊未有機會去嘅時候，而家聽住先啦。 好啊， 今日係7月7日，星期三，農曆5月28，適宜修造、動土、祭祀、沐浴、拆卸、治病、作造、素寫、安葬、破土。 咁多，等我慢慢諗下先。 唔使急、啊，今日记开市入宅出行。 如果唔啱做，咁今日唞下先。 咁就当放假啦。今日都系全球宽恕日， 我会努力学习，抱有一个宽恕嘅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改发3号强风信号嘅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喺未来几个钟会最接近香港，喺本港500公里外掠过。並且會今朝稍後在海南島登陸，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一段時間。禮賓府7月1日被人投擲易燃物的案件，早前被捕的19歲女子，昨日獲准保釋，下個月向警方報到。案件暫時有2人被捕，警方星期一在沙田拘捕呢名女子，她涉嫌串謀縱火。至於早前被捕的24歲男子，已經被控一項縱火罪，案件押後至9月再訊，被告不准保釋。事發在今個月1日凌晨，警方在禮賓府巡邏期間，發現一批懷疑易燃物，包括6罐卡式石油氣瓶和3瓶易燃物品。警方在葵涌和宜合道一間公司发现113枚信号弹，案件暂时列作求警调查。警方寻日下昼接获公司职员报案，指在公司内发现怀疑信号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带走一批信号弹进一步调查。事件之中，大约有30人疏散，冇人受伤。欧洲国家杯4强战，意大利凭互射12码淘汰西班牙晋级决赛。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意大利由

始终分开这么远，在意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 作曲关心妍，填词 Oscar Lee， 编曲由 Jason Lai， 监制由关心妍、刘港元。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爱的告别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赛，7月19日起。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the goal！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系啊，今日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因为大家都唔系好醒，点解啊？琴日欧洲国家杯咧大战连场啊，西班牙就对意大利粉啦、啊 嗯， 意大利粉咧最终啊搞掂咗咧西班牙黑毛猪啊， 系啊，薄饼争少少啊， 过程咧。都好惊险啊！即系好多朋友都话意大利又话有冠军相，又话成个个都咁样讲。 你哋系咪睇晒全场先？ 冇啦，点可以睇晒全场？睇晒全场仲可以坐喺直播室入面咧？简直系一个伟大嘅人。我旧时细个可以做到噶， 系 依家咧越嚟越唔伟大， 而 家越嚟越唔伟大啦 嘅 身 影。我明嘅， 喂嗱。上次咧，记唔记得礼拜五嘅时候问小白啦，同埋问 Kitty 啊，你心水嘅欧洲国家杯嘅队伍啊，究竟是哪一队啦？ 上次我都有讲过意大利啊。 Yeah， 小白继续啊吓，继续 keep 住你嗰团火，对意大利 继续食意大利粉支持佢。 Kitty 嚟讲啊， 我知道你想话我真系登啊嘛。 唔系，你系估边队啊？大家唔记得咗咯。 我估西班牙。 系咯， 西班牙咩？ 系啊。 哦 ，sorry， 输咗咯。 唔紧要啊，我再估。 你再估啊？嗱，机会 再接再厉， 做人最紧。要咧，继续有得估，估估下有一日你就会成功噶啦。系啊， 英格兰对瑞 对丹麦， 对丹麦， 对丹麦曲奇，今日咧就会喺即系今晚凌晨啦，3点钟就会举行啦。咁啊睇翻咧，英格兰当然摆强阵啦，但系咧我欣赏佢嘅领队修夫基，喂，修夫基可以话咧近呢几年咧。冇乜俾人闹嘅英格兰领队、 啊，苏夫基咧，其实本身以前系踢中坚啊后防噶嘛， 是 其实佢而家即系英格兰个失球数字其实都算系唔错啊，咁你 真系啊， 但系佢进攻都有板斧喎、 啊，系啊，即系苏夫基咧。踢中堅啊，真係堅啊嚇！咁啊，令到咧個後防線咧都幾守得住。 係啊， 你都知好多歐洲嘅列強咧，其實功力啊或者火力都好猛嘅。反而咧，我自己又覺得喂，英格蘭原先咧好似進攻冇乜板斧。 係啊， 點不知咧上場咧4-0咧炒對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哈利簡尼咧開始大個仔啊。 嗯， 即係第一咧，佢唔好話獨唔獨食，佢開始咧識踢嗰種咧串繞式嘅中鋒，隨住佢嘅發線越嚟越厚咧，佢嘅技術越嚟越精湛。我自己覺得蝦仔勁啊，我最 因為佢知道有啲位好似發線一樣厚少少，反而攞到 係啦厚少少，因為 always 咧太前啊，太前咧 係咯， 走得太前啊， 會越位啊嘛，人哋 越位冇用啊嘛， 係一裝嘅越位陷阱啊！哎呀，哈利簡尼啊中咗越位人哋嘅舉牌啦咁啊，史達寧亦都踢得非常之好啦咁樣咁啊，阿 Kitty 英格蘭。对呢个丹麦曲奇，今晚点估啊？ 毫无悬念，英格兰 弊家伙，弊家伙 咩啫？咩啫？咩？你讲，你解释点样弊家伙？ 你解释， 你解释， 我解释， 解 啊！因为咧，我话俾你听啊，英格兰本身咧系大热嚟噶嘛。如果佢对丹麦嘅话，不过咧，即系 Kitty 其实讲咗个重点就系咩啦？虽然佢系捧英格兰，但系丹麦咧实在今年真系奇兵好多。 系啊， 奇兵意思就系话你谂住初头，佢有个球员好啦， 系啦， 有个厂啊，系咪先？咁而家即系最后都冇事啦，当然系开心啦。不过咧，即系佢。 可能真係啲曲奇餅犀利， 係啊，咪成咗 團火啊， 係啊。 嗰段火咧係打到好鬼刺熱啊！ 同埋咧，即係嗰個畫面又好感動嘅，絕對係即係今年嘅歐洲國家杯或者今一屆嘅歐洲國家杯最難忘嘅一個片刻啦！即係大家圍住隊友互相守望，呢、這個先係足球咧最根本個精神所在嚟嘅。咁所以即係凌晨三點睇波，不過咧我成日都怪歐洲國家杯咧啲時間咧，即係唔係好體貼亞洲人啊，或者唔係好體貼香港人啦、啊。你當然會話：喂，我歐洲國家杯踢波，我 就翻佢哋啲球員啦、 啊。香港人啊，你唔好咁 奧運，我哋又冇睇貼佢咁樣， 你唔好咁，你又冇咁講啊！在場嗰啲咁嘅宣傳版咧，好多中文字、啊， 我睇到， 你冇理由俾外國人睇啊！你都去翻識呢個品牌嘅人睇啊！如果因為人哋唔係好明啊，即係等於我哋睇 J League 咧，你嗰啲廣告版咧旁邊嗰啲燈牌嗰啲日文字。我真係唔識嗰個品牌，就算佢全場賣曬嗰個品牌嘅廣告，其實我都唔知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 好多中文字啊，真係 好多 嗰啲廣告牌咧。 咁你睇翻精華，睇翻重播，你都會睇到嗰廣告嘛。 爭在。有啲波衫未印中文字，好似睇緊英超咁樣，真係啊！有陣時都係風水輪流轉啦，我只能夠 睇英超啲中文字多過睇中超 嘅。係啊，即係心口永遠都係係你又講啦，唔知係咪咁？因為你中超唔好有贊助嘛，而家開始係啊，要叫翻 咁去翻其他聯賽嗰度睇咯，係咪要睇中文字？ 我都唔知道啊！ 你想睇中文字，睇翻英超有得睇。 我哋搞下笑啫，呢啲咁啊可以褪早啲又好啲嘅。你話凌晨三點鐘最尷尬係乜嘢啊？即係你話喂，如果頂到一點鐘咧開波嘅話咧，都捱到眼瞓啦。又調翻轉頭，如果清晨五六點開波，又可以頂得到嘛。但係咧最尷尬係三點鐘，你哋會唔會校鬧鐘起身咧？而校鬧鐘你會撳翻熄個鬧鐘咧，因為你瞓下嘅時候 撳熄咗自己可能都唔知道。 梗係啦，同埋夜晚黑三點鐘睇波咧，我哋都有家室咧， 雙幹 哇，真係咧要用一個咧冇聲模式，唔知部電視機冇聲。系连自己都要冇声， 你冇发觉而家跟住呢几年出嗰啲电视机好靓啊，竟然冇一个 headphone 位喎， 系啊， 竟然冇 headphone 位喎，你知唔知我揾咗好耐 headphone 位喺边？ 冇啊， 睇埋说明书，我想要个3.5mm 插头啫， 系啊， 冇喎， 冇啊，因为佢而家要 synchronize 咧个蓝牙， 即系无线啊， 但我试过播个蓝牙 headphone， 可能我个电视机冇，揾唔到啊， 系啊，真系要搞搞佢啊，因为咧你根本唔可以有声部电视，一有声咧。你就家庭大戰㗎啦，到時就係唔使加入嗰個 Mirror 群組，你都夠離婚。呢個第二嗰樣嘢係咩啊？第二嗰樣嘢咧就係咧，即係你自己咧睇波好興奮嘛，你想嗌嘅時候咧，你想嗌嘅係會發出咗呢聲。我再做一次， 好似打冷震咁。 因為我試過好多次㗎啦。即系因为咧，其实呢种 因为场波精彩嘅，你枕边人喺房都出嚟问你，你咩事啊？你 呢种系一种爱嘅流露， 系系系， 你明唔明？ 由寻日你讲闹钟嗰个铃声到而家，我都 feel 到你嘅体贴， 系爱嘅流露，真系，即系因为你可以，呀，哼你拣嚟，识你咁耐，终于识得入波啦，咁样好想讲出嚟啊嘛，好想讲出嚟今晚，但系你无奈你忍住啊，唔可以讲啊，跟住你唯有。咁样嗌完之后咧，你上网喺自己手机嗰啲马佬群组，自己围炉取暖，即系 send 翻，哇虾仔头先嗰球劲啊，有今生冇来世。跟住下边啲人咧，通常咧都会覆啲 sticker 就算，因为连打字 专注场波系。 嗱呢啲咧就系香港人咧实况睇欧洲国家杯嘅一啲贴地嘅一啲文化啦，或者发生嘅嘢。咁你当然你话喂会唔会怼个杯面啊，怼啲薯片啊，尽量细声啲啊，同埋开始又怕肥咧。 系啊， 我依家夜晚睇波咧真系饮水啊，我系 咁清啊你。 惊啊惊啊！口肿面肿咁样翻嚟，即系崔杰同今日又唔望住我做节目啦，系咪先？佢宁愿望住空气做啦。你叫我几咁难堪咧？你话喂唔系、啊，即系除咗欧洲国家杯，仲有美洲国家杯嘅、啊，你忽略咗，梗系唔系啦。 我有睇我礼拜 美洲国家杯、啊、 朝头早，我都系校闹钟睇啊。 好嘢、 啊！我话咗俾你听，我要支持智利啊嘛，点解先输咗？ 有输咗有输啦，因为点解咧？ 我今次唔够胆 WhatsApp 你。 你记唔记得我系支持边队啊？ 巴 西， 巴西 赢 咗啦， 系啊，就系巴西咯。嗱，巴西琴日咧已经赢埋重要嘅赛事啦，已经晋级决赛啦。嗱，一阵间 阿根廷对哥伦比亚嘛， 系啦，九点钟哥伦比亚对阿根廷啊，咁啊睇下美斯啦，可唔可以带领到自己嘅国家队咧，攞到一次咁大把嘅大型赛事嘅冠军？因为咧，其实美斯好多个人嘅荣誉啦，好多球会嘅奖项啦，但系喺国家队入边，其实美斯 冇一次帶領過阿根廷闖入決賽，以致係攞到美洲國家杯。 所以啲人譬如阿根廷人咧，咪會覺得佢係球王，但未去到馬拉多納嗰個壇數。 係啊係啊， 係咪先？馬拉多納你著住阿根廷衫， 係啊， 捧杯 咁好難去到馬拉多納嘅壇數，因為人哋用手入波啊。唔係，不過呢度都係講笑啫。咁一陣九點鐘有時間又自己睇睇波啦嚇。 金网发光，偷摸恐怖，怪异无畏魔。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一刻惊见怪物状。睁开侧过，变态掉落，发大悠然向我微笑。似乎当我是养了，偏偏我却望着这只怪物，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魔法，要魔心你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Michelle 叶巧林的怪物，室外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 91%， 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也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点钟。今早呢就要跟钟哥和阿欧讲下相不相信人的问题了，因为呢我都挺耿耿于怀的，上次中了这个木马程式之后呢，钟哥就说太易信人了你这样。 那你不嬲的啦。 喂，原来我找到个研究，他说聪明的人才会容易相信人的，所以今早我就要跟你谈一下这个问题。 我立刻讲了个结论先。 咩啊？ 你个结论系咩？聪明嘅人 越聪明嘅人越容易相 信 人， 绝顶聪明嘅人系唔会信人咯。 系。 咁你而家系都系越嚟越聪明啫，但系未去到绝顶聪明啦，系咪？ 诶，冇去到咁极端嘅，系啦。 绝顶聪明嘅人系 比较聪明，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我都系比较 要求咁低。 唔系啊，你去到最巅峰嗰啲咧，好高处不胜寒，好寂寞，好冻噶。 我唔系。 点啊？ 好似嗰度好似 系 咯， 唔系，你直头讲到你系咁啊，听下系啦， 听 下你嘅感受先， 好似好劲感觉， 系点嘅咧？系绝顶聪明嘅人到底系点嘅咧？绝顶 聪明嘅人系唔会觉得自己聪明， 系 所有嘅嘢归于平淡咯。 嗯， 因为我已经去到顶峰啦，所有嘅嘢都系一个平淡。 即系哲学有偈倾啦，咁 大智若愚啊！ 唔好以为我留佢先， 一分系啊， 系啊， 形容得好好， 大佬。嗱，点啊？ 呢 个普通聪明嘅人有啲乜嘢要相信人？ 听住啊，诉诸权威。根据牛津大学社会学系，惊啊你！透过分析美国， 我搵啲哈佛嘅出嚟， 诉诸权威啊！ 有冇其他？ 冇，暂时未搵到。我估唔到佢关于聪明都有一个研究。 系啦，佢话分析咧，美国每一至到两年进行嘅开放调查之后咧，就话啦。越聪明的人越容易相信人，点解呢？咁啊，得出嚟嘅原因就话，因为聪明的人咧，其实都几擅长去判断对方嘅性格嘅，倾向咧同一啲唔会出卖佢哋自己嘅人咧去到做朋友，即系第一下嘅把关咧，其实佢哋已经做得比较好啲噶啦。而且咧，聪明人咧更加善于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去到分析人哋嘅咩咧，肢体语言啦。动机啦，留意一下对方系咪一个愿意企喺佢哋嗰边嘅人啦。咁佢哋最后咧都会作出有自信嘅判断，选择相信嘅。咁而相反啦，冇咁聪明嘅人咧系倾向唔相信人嘅。系啦，嗱咁啊睇到佢个原因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都系，因为我自己咧觉得我系识得睇人嘅。 哦， 嗱，虽然中哥而家隔住蒙着嘴咧喺度耻笑我，但系我觉得系，即系譬如有时候你第一次同人哋见面啦，识一啲新嘅朋友啦，你好快会有一种感觉攞到翻嚟嘅，即系你觉得佢能唔能够同你交心，可唔可以即系做一个知心嘅密友？你之后会唔会再继续同佢联络咧？我觉得我第一个感觉都几准嘅，即系有啲觉得同佢做唔到好 friend 噶啦咁样，就算之后你会成日见到佢啊，或者做嘢会有好多交接啊咁样咧，你之后真系唔会同佢即系抱出一段友情噶。咁但系有啲朋友咧，你真系会有一见如故嘅感觉嘅。 系 咁嗰啲咧，真系会同你做到哇十几廿年嘅好朋友啊咁样嘅。好啦，钟哥而家到你发言， 冇嘢啊， 唔系啊，我见到你好 嘢，你冇咁敏感啦， 好想驳斥我啊。 咁你又认唔认同呢？系 啊， 绝对认。 系咩？ 冇，你唔好咁敏感啦。 好敏感啊！ 继续， 系啦。喂，咁不过咧，研究亦都指出啊，付出更加多信任咧，就唔代表会获得更加健康嘅身体，同埋获得更加多嘅快乐啊。即系三者咧，佢话系冇绝对嘅关联嘅， 亦都未必并存得到。咁样你咁样 讲，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咁我信你，咁即系话啊，我 哋关系好啦，友情好啦，开开心心啦，咁样 系啦，获得更多快乐，即系你。可能唔需要即系猜度人嘅咁多啊，咁成日都话即系你越谂得多嘢，咁啊个人越多忧虑嘅时候咧，你个健康亦都会有影响，即系心理影响生理啊嘛。咁佢又话冇咁大嘅直接关联嘅，同信任系冇太大嘅关系嘅，而相反。被人欺骗的次数亦都不可以完全和你聪明挂上关系，因为研究只是证明聪明的人更加容易相信人，即是和你被欺骗的次数又不可以拉在一起来讲的。 唔怪之其他的即一些权威呢冇做呢個調查啦， 係咪太複雜啊？ 唔係啊，佢嘅內容咧太東拉西扯啊。 嚇！ 嗱，即係譬如你講到由信任講到身體健康， 係 其實信任同身體健康有冇直接嘅掛鈎嘅？ 佢而家咪就話冇咯。 其實唔使佢做，我都知冇啦。 哦， 身體健康係同食唔食菜嘢有關噶嘛？係咪先？ 唔係啊，就係因為 影響你有冇做運動， 身心靈啊。因為你成日唔信任，其實我都會覺得你個人冇即係冇咁快樂噶。 呢個唔係一個必然啊嘛，即係呢一兩個掛鈎，呢兩個元素嘅掛鈎唔係一個必然嚟噶嘛。咁所以你。夹硬要扯埋佢嚟讲，佢最后嘅结果咪就系话冇咯，冇关系咯，因为你冇可能将呢两样嘢扯埋噶，所以唔关系噶。咁如果你话信唔信人， 但獲得更多快樂呢，因為通常我哋會覺得你相信人，你冇咁多機心或者冇咁多嘢諗，會快樂啲㗎嘛。 如果你個人快樂，係咪等於你身體一定健康啊？呢、這個都唔係一個對等嚟㗎嘛，唔一定必然㗎嘛。所以佢將幾樣嘢扯埋去講呢，其實都唔係一個必然嚟㗎嘛。你只可以既其量話，如果你聰明嘅人去到第一個你講嗰度，原來佢唔係咁容易信人嘅。 越聰明就越容易相信。 越聰明就越容易相信。其實去到呢度已經完啦。 就完啦。 後面嗰啲咧， 嗰啲補完嚟嘅啫。 補完嚟嘅，係啊，應該係一個中學做嘅一個調查嚟嘅呢個。 牛津大學社會學系 研究中學 係啦嘅一個調查係啦 研究。 咁但係你覺得認唔認同咧？如果越聰明嘅人，即係佢係好善於去判別人哋一啲嘅肢體行為啊，或者 调翻转头，一个判可以懂得去判断一个人嘅肢体语言或者佢嘅行为举止，系咪对自己有利，或者会唔会企喺自己嗰边？亦唔等于呢个人系一个聪明嘅人。 系 你一个入世比较耐啲嘅人，或者做人耐啲嘅人，都可能会有呢个技能。但系入世耐啲嘅人，你睇到唔等于系一个聪明人。 系 咁，所以又唔系一个对等嚟噶嘛。 同埋依家今次因为咧太多肢体语言大师咧会同你讲话啊，你睇到咧佢眼眉条啊，代表佢乜乜乜啊，佢咧喺度搣手指啊，代表佢紧张啊咁样。我够啱讲咧，其实好多依家今次都唔 work 噶啦。点解咧？可以扮演搣手指嘅，即系对啦。对于我，即系譬如我好在乎一段关系， 或者个眼球系望左定望右， 我要讲一啲嘢嘅时候，咁我好紧张，我要同 Kitty 讲啦。今日我冇带银包，想问佢借两嚿水咁样，咁我就搣手指啦。跟住阿 Kitty 就佢讲：，阿 O 好似有啲难言之隐，做咩事啊？咁样，咁我就和盘托出，跟住你就借两嚿水俾我，系咯。其实都好容易呢个剧目。 我成日讲笑咁讲啊，你经过演技嘅训练呢，蠢人都变精人㗎嘛。即係扮出嚟㗎咗。咩叫做扮啫？係扮出嚟。正话 O 讲嗰啲咪就係囉。喂，我教你两招啊，即刻所有即係想追求你嘅可以排到尖沙咀。 喂，你教我两招啊。喂，点解你咁样教我两招啊咁。讲到尾就要交学费。 教佢两招啊，係时候开班授徒啦。 但你哋有冇试过真係俾你相即係本身相信嘅人试先。 有 都有 嘅。 有啊。 所以呢更聪即係如果你所讲嗰个 逻辑。越聪明 越聪明嘅人。 唔係我所讲系牛津 大 学。牛 津呢个权威所讲嘛。越聪明嘅就会越容易相信个逻辑系啱嘅话咧，咁呢个世界真系冇蠢人， 系啊， 因为个个都会俾人呃嘅， 系、 你谂下，我啊都有啲朋友仔会同我讲话，喂阿 O 啊，俾个 number 你啊，好熟噶啦，识咗十几年， 啲牛肉好靓噶， 系啊，有批牛肉好抵啊。 又翻翻 嚟咁样，嗱，我唔会咁样做嘅，你放心。但系嗰一样嘢就系，即系你最亲密嘅人都会有背叛嘅一刻噶，系咪先？即系除咗复仇者联盟，仲有背叛者联盟噶嘛？呢个 可能佢冇心嘅咧，佢自己都俾人哋扇咧。 咁我唔知道啦。 咁你话出卖佢嗰个系咪一个聪明人啊？系咪先？即系咗呢个权威嘅调查， 我再揾下哈佛大学同埋剑桥大学其他嘅研究， 同埋史丹福大学， 再同你个神光大学 battle 啊！ 星期四开始再度收紧餐厅、酒吧同夜店嘅防疫措施。欧洲国家杯四强战，意大利凭互射十二码淘汰西班牙晋级决赛。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意大利由费达力高基艾沙打破僵局，领先一比零。西班牙凭住后备上阵嘅莫拉达攀平。双方在加时三十分钟仍然维持一比一比数，在互射十二码第四轮，西班牙入球功臣莫拉达射失，意大利在十二码赢四比二，继2012年之后再次杀入欧国杯决赛。另一场英格兰对丹麦的四强战会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进行，而决赛就会在当地星期日上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7，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9点，跌393点。

财经第一线。 8:11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睇到咧，市况真系麻麻地啊吓。琴日港股咧，直情啊，有穿过28,000添。咁啊，最后收市就回稳翻啲啦，28,072啦，跌70啦。咁今日有冇机会进一步下市27,500嘅水平？定还是唔系？今日反而有机会七月未必咁差咧。咁因为你见到其实即系七月一号打后咧。不断都有啲政策出台咧，系各个板块咁去整治，咁啊，即系刚啱，即系国务院又出一个声明，就系严打呢个证券违法嘅方面啊，零容忍咁样，连啲券商股咧之前都正头正路升翻啲上去，又插一棍落去咁样，咁点睇啊？成个股市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係啊，我都覺得即係個政策嘅風險相對嚟講咧，就好似越嚟越大咁樣咯。咁原本諗住咧，就大家都冇乜點樣想象過啲咩板塊咧，就係受影響嘅話咧，都會有啲消息走出嚟，甚至乎啊，我哋即係之前大家睇得都好樂觀，前景好好嗰啲CDMO 啦，即係嗰啲生物科技公司方面嗰啲研發嘅即係外判公司啊，諗住呢啲一定係國家鼓勵噶嘛。咁但係琴日都有一個即係臨床上邊一啲係即係監管上邊嘅消息走出嚟啦，都令到佢哋一跌幅方面咧都幾顯著下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咧，不嬲從來都係投資中資類股份方面咧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就是、個政策上邊嘅問題。因為政策當然好嗰陣時嘅話咧，哇可以令到你嗰個係即係公司方面咧，就呢個係一枝獨秀啦，同埋享盡一個係即係利益上邊行業上邊優勢啦。但係當個政策一改咧，同埋係改得好快嘅，即係內地方面咧，佢唔會話一段時間徵詢即係大家吸收意見啊，跟住佢再研究下個方案係點啊，咁佢就好快，即係效率好高，非常之高地就話俾聽要點樣改啦。咁所以啲投資者方面咧，可能就會有個即係措手不及咯。所以你見到其實內地咧，由過農曆年之後咧，咁我哋早兩日都講過就話。其實你見到嗰個銀根咧，都係比較緊，即係唔好話好緊，但係起碼唔會好鬆啲咯。咁都睇到其實會影響到啲北水嘅流入，甚至乎可能會係淨流出。咁或者令到呢個內地股市方面咧，其實個成交量都唔係特別太過有大嘅即係改善喺度。咁呢個就會正正影響得到咧嗰個係市況係動力啊，冇動力去升啦。 咁另外想問一問阿 Ken， 你平時有冇聽歌嘅習慣㗎？ 有啊，有啊！ 呢啲龙虎榜有冇听啊？最近第一位咧，想唔想听啊？我唱一唱只歌你听下先。 好， 即系正所谓屯马开通，真的很兴奋。呢只歌而家最近 hit 到爆啊！但系呢只歌咧，会唔会反映咗一个现况出嚟咧？就系、是、喂，原来大家咁兴奋，开通咗之后，会唔会令到港铁有机会再升多格咧？ 都兴奋啲啊！ 兴奋啲啊嘛，会唔会咧 ，Kenny？ 嗱，咁當然就即係港鐵個 business model 就係鐵路帶動翻呢個地產啦。咁其實有一個互相幫助，當你地產旺咗，嗰、那個區裏面咧就係、是、住嘅人流多咗，咁亦都帶動翻佢個乘客量，同埋都帶動翻佢旗下啲即係收租物業啦。咁所以變咗有新店開嘅，都會令到咧就係、是、即係覆蓋新店嗰啲係地區咧有一個係即係地產發展嘅機會喺度咯。咁所以其實一定係對港鐵方面咧嗰、那個係長遠利益嗰或者個價值啊，嗰、那個價值方面咧會有個幫助，因為大家知道佢盤數都係咧，其實好差唔多成一半咧，其實都係買嚟自個賣樓嘅收益嘅。咁當然你淨係營運鐵路咧，就利潤唔會好高啊。其實港鐵都好勁啊，即係如果全世界嚟講嘅話咧，如果淨係營運鐵路嚟計嘅話咧，好多都蝕錢嘅，都賺唔到錢嘅。但係港鐵你淨係鐵路嗰 part 咧都有錢賺，不過當然唔夠地產咁勁啦。都已經係效益係非常之高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新線嘅話咧，就絕對係佢對間公司個長遠嘅價值係有幫助，未必對嗰個年度或者嗰一兩年度個盈利咧即刻有好大嘅幫助，但係對成間公司嘅 valuation 咧就即係絕對係有幫助喺度。咁當然港鐵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就係咩啦？嗰、那個係嗰、那個機場快線啦，咁同埋旅客方面少嘅問題啦。咁呢一 part 就暫時係解決唔到嘅，講真就。但係賣樓收益方面咧，嚟緊呢幾年咧，其實基本上係前一年開始咧，佢都公布咗啲 pipeline 啦。咁嚟緊嗰三四年嘅話咧，其實每年都起碼有幾百億嘅賣樓收入嘅。 所以嗰个歌仔真系好嘢啊！ 系， 即系唱呢只歌，即刻大家兴奋咗， 兴奋咗，股民都兴奋啦 吓。系啊，但系有啲嘢咧就唔系咁兴奋啊，惊惊地啊。首先咧就问阿 Kenny 嘅，寻日见到嗰只京东物流咧，哇，佢跌得好厉害，历史低，仲跌穿埋佢个招股价$40底下。其实有冇啲咩原因令到佢跌咁多咧？要？ 其实啲基本上咧，啲平台经济类股份方面咧，都系即系麻麻地 系咪？ 系啊，麻麻地啊。 系咁啊？咦？可能到呢个时候，可能 个信号都麻麻地啊。 都冇乜，未有信号啊。睇下可唔可以回拨机制啊？哦、我哋都有个回拨电话嘅机制啊，吓拨翻俾 Kenny 啦，睇下 O 唔 OK 啦。 咪同京东嗰、那个一样啊，都系插咗水。 系啦，嗱，琴日咧跌嘅股份咧，仲有好多嘅，咁啊，同大家。睇睇佢啦，啊，反而咧之前跌定咗嘅股份咧，咬腰上翻去咧就几好喎。讲紧咧海底捞啊吓，咁啊升咗4.16%啦，收市报42.6啦，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不过咧，头先咧 Kitty 讲咧一啲新经济股份咧真系麻麻地啦。接通翻 Kenny 先啦 ，Kenny hello。 hello Kenny， 唔好意思啊，头先有我哋可能电话有少少信号故障啊，即系啊，咁放心，呢个信号故障啊，我哋电话信号故障啫，唔关港铁事。 系咪想讲净话 Kitty 问嗰啲嘢系幻觉嚟嘅？ 系啦，喂，讲翻个京东物流啊，真系咧，即系跌穿咗个52周个底部啦。咁啊，唔止佢啊，其实连只阿里健康啊，全部琴日都急插5.56%啦。呢一类嘅新经济平台股份咧，睇嚟都越跌越唔像样，投资者需唔需要小心一下咧？ 系 咯，应 该点操作咧？其实， 系啊，我以为讲到最紧张嘅时间咧，就突然间有人杀出嚟， 系啊，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冇乜内幕贴士讲嘅，都系分析下嘅啫。我觉得就系你头先讲一样嘢啦，就个平台经济嘅问题啊，即系咧，基本上咧，呢个平台经济嗰个政策嘅困扰方面咧。原來係未過去咯，因為之前大家都諗住咧，都剩咗時間嘅話咧，都冇乜新政策出噶啦嘛。咁但係點知嗰個滴滴出行方面咧，嗰、那個係情況咧就哇，你啱啱上完啲幾日嘅話咧，佢即刻叫你下架嗰啲，呢個都幾極端噶嘛。咁其實原來嗰個係平台監管嘅風雲咧，都未係完咯。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美團都唔關事嘅，但美團都跌好多。咁跟住你京東又係啦。咁基本上你京東物流方面其實是一間好公司嚟嘅，講真就係第一佢嗰、那個毛利率方面咧都係 OK 嘅，同埋第二咧佢係不斷增加緊第三方物流上面嗰個係比例嘅。咁同埋你睇翻基本面咧，其實佢冇乜點太差嘅喎。你睇翻618嗰時咧，其實嗰個整體個平台銷售都好正嘅喎。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嗰個前景上面嗰個不明朗，因為大家。唔知道咧，究竟佢把尺係褪到去咩位，同埋幾時完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平台經濟咧，似乎都仲係一個頂盾嘅對象喺度咯。咁所以呢一扎股份方面咧，你就算好似微盟啊嗰啲咧，都本來升升下反彈都好地地嘅，但係都開始跌翻，因為佢都係依附住啲平台經濟而生嘅公司啊嘛。 咁啊，睇到琴日咧，好多嘅板塊都要跌啊嚇，咁啊，之前 Kenny 都有講啦，啲弱股啊跌好多啦，咁啊，估計都要睇定啲啦，呢一兩日睇下仲係咪跌先，即係唔好急於撈底字啦。估計 Kenny 都係咁嘅睇法。不過有一隻股份咧就逆市上升，就係、是、受惠翻頭先 Kenny 講，喂滴滴出行咧，美國上市好似其實國家都叫佢遲啲，你咁急做乜嘢啊？ 傾下先啦， 傾下先。咁嗱，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因素啦？即係《華爾街日報》講嘅呢一個都係咁，反而咧就有利翻港交所，即係388咧，琴日逆市升啊嚇。咁啊，港交所嘅好耐都冇提及啦。即係我記得上年咧同 Henny 做節目啊，係咁講港交所點啊，又破頂啊，又勁啊。但係近排可唔可以重拾升勢咧？ 啊，其實講開港交所咧，琴日都有啲港交所新嘅嘢出嘅，咁佢就出咗一個係新一個新股咧，嗰、那個係Finmi咧，嗰、那個係Consultation 啦，個總結啦。咁基本上就係、是之前咪話將啲新股 IPO 嘅話，大家通常就以前咧 T+5噶嘛，可能你筆錢咧就集住一段時間咧，就即係好忐忑啊，或者會蝕嗰個利息噶嘛，又要計下究竟咧你個利息成本咧。係幾多？跟住咧個股價要升咗幾多先去到 cover 嘅利息成本？尤其是如果你嗰啲超額個倍數勁咧，總簽率低嘅話咧，就更加要計。咁但係而家佢就轉做呢個係 T+2 咯，即係本來係之前嗰個係 consultation 就 T+1 嘅。咁但係 T+1 就好似對券商又好啦，對各方持份者嚟講好咧，都可能比較緊張啲問啲。咁所以而家係攞咗 T+2 嚟到做呢樣嘢咯。咁同埋亦都係類似用咗實名制啦，即係之前大家重複去認購新股發生嘅機會就會比較低啲啦。咁亦都係可能有啲 避即係有機會避免一啲唔俾內地人認購嘅新股咧，就唔使話有啲內地人都認購啦。咁係優化咗個制度嘅，咁我相信對於嗰個係新股嚟講市場咧有個幫助嘅，因為咧佢會物食當山翻啦，因為以前咧你可能 T 加五攞住筆錢，但係而家 T 加二就回籠啦，咁所以變咗你可能好快又抽第二隻啦，唔使諗下究竟我揸住筆錢之後點樣抽第二隻咧，咁而家就唔使咯，咁就爽咗咯，會成個 process， 咁我諗對港交所嗰個係 IPO 嗰個市場嘅前景都會有個幫助咯。 咁投資者又可以多做功課啦，部署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你啊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唔該曬， 拜 拜。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嚇、 啊！暑假期間 諗住消費， 有冇優惠？ 冇問題，呢、這個夏天阿 O 暑假優惠大酬賓。其实呢一类优惠大酬宾呢近排都是聚焦讲下啲消费券啦。咁我每一日都好似闹钟咁样问下啲拍档啦 ,download 咗未啊下载咗未 啊，我听埋呢几日先啦。 係啊係咪啊， 睇定啲嘛。 睇定啲冇得睇 边个最多优惠㗎嘛。 啊、喂最多嘅优惠呢当然大家都想变现啦。 嗯。 有冇諗过点样将5000蚊变现啊，即係呢个消费券。 点解要变现金先， 变现金， 我变咗现金又去消费翻，我点解 都想 问使咧？ 系咯， 因为咧有啲地方咧，你未必可以用到消费券。嗱、哦，比方说系咩咧？我咧俾人抄落好多牛肉干，比方说啫，我好嘅，成日派入停车场嘅， 真系 系啊！停车场啲人最中意我啊！啲阿姐咧一见到我开闸噶啦。系啊，啲钱送俾佢哋使啊！喺湾仔嗰啲停车场40几蚊一个钟咧，即系淌血啊！啊，唔紧要，咁我谂住我嚟交下罚款啦、 啊， 咁、都好啊，交罚款都系进攻库房啫，得唔得啦？你消费券系唔可以交罚款嘅， 系啊， 即系唔可以交320嘅牛肉干啦、啊，俗称，咁我咪需要变翻啲现咯 ，cash back 翻，咁、我交翻罚款，咁都几好啊，系咪先？ 唔系，但系你咪用自己啲钱交罚款咯，跟住你消费咪用佢个消费券咯， 你唔系 都系个铺啫， 你 个 银包唔系净系得5000蚊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唔系净得嗰5000蚊，因为攞其他嘅5000蚊， 佢剩咗。 有冇见我剩咗？中国近排难讲啲， 咁啊，你老婆唔系咁对你系嘛？抽起晒你嘅私企咁样。 系啊，唔系我啲钱摆晒喺投资市场嘅，要 cash back 翻嚟。头先 Kenny 都讲啦， 你就唔啱。 你要 T 加二先攞得到啊！ 你嘅钱应该摆喺老婆嘅户口里边。 系啊，都系一种投资嚟。 系啊， 系啊，可能 唔系一种责任。 爱定责任啊？ 责任 嚟噶， 爱吓你， 我以为系爱嚟添啊吓。咁啊，点样可以变到现呢？大家喂，即刻又谂，好惊喎！喂，变现咪讲咗唔俾变现啦？唔系，你都去买一啲有价值嘅嘢，跟住从而将嗰嚿有价值嘅嘢套现。咁其实咧，可能都做到少少嘅现金 cashback 嘅。譬如系乜嘢啊？大家知唔知道？除咗钱之外，香港最庞大嘅资产市场系乜嘢啊？除咗樓， 股票咯， 唔係車咧，係會 depreciate 嘅，股票咧亦都用唔到嘅。 現金券 可以金就係金啦，可以買實金。 哦， 係啦，嗱，大家都冇諗過買實金，咁你入到金鋪嗰度，咁金鋪一定可以用消費券。 但係你唔好同阿崔傑同講啊，佢會買咗嗰啲首飾啊，即係買咗金色啊， 跟住自己係咁暗，係啊，補貼一啲嚟買。 因為金色有好多扣噶嘛，如果你賣翻出去扣你手工費噶嘛，實金先至係。 我真係從來好少買呢啲嘢，我真係唔識啊。 我講兩句，鐘哥就知半路啦。 係啊， 你有冇諗過先？ 冇喎。 係啦， 我仲買嚟做咩啫？ 点解啊？人都够屋企好多啦，已经 我嘅人生都够金啦，系咪先？唔需要啊。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都可能即时叮一声谂到系，未去嗰啲大福啊、新生嗰度搞搞佢咯。嗱，都有少少交易费用或者有啲手续费啦。嗱，我都唔系一啲实金嘅投资者嚟嘅，但系调翻转头就系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帮到你接近将嗰5000蚊去套现咧？随时可以赚埋个金价嘅升幅啊！不过，对于金价嘅前景嘅预测可升可跌啊，投资者自己就要小心一啲啦。呢个咧系温馨嘅提示嚟嘅。咁但系有啲朋友都会谂话，其实嗰5000蚊俾我都冇乜嘢做，不如我买晒实金咯。其实 OK 嘅，你摆啲金喺度， 即係我唔知你擺邊啦，可能你有保險箱啊，屋企有個隔萬啊，等等成成啊，咁你擺喺度，哇，可能一年過去了，真係升咗啲喎，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投資啊，我自己覺得係咪先？成日咧，即係有啲前輩都話，嗱，你有錢咧就買轉頭，冇錢咩啊？一係買 low， 一係咧就買呢啲黃金，儲起佢，咁咧假以時日咧。你愛嚟變現咧，其實都可以救你一命㗎。係 嘅，係嘅。不過咧，就今次呢幾千蚊嘅消費券咧，咁其實個目標都係希望大家消費嘅， 都想消費。 係啦，如果你買咗之後，攞咗之後，跟住我買翻啲嘢唔係消費嗰方面嘅，又好似唔係幾好啊。 都係消費， 咁都係消費，珠寶都係消費， 珠寶一定係消費。 你五千蚊買到一粒定半塊 咧？嗱、啊，呢、這個都係我嘅問題嚟嘅，係、啊，即係頭先講嗰個係，到時都唔夠急到幾多。但係我自己係諗咧，因為點解有啲人就咁想變現，其實都係即係自己一個觀念嚟嘅，成日覺得自己揸住錢啦、嗯。但係你又真係每個月都會有啲錢，你一定係要使噶嘛。即係你平時一啲生活嘅開支。咁如果你話 燈油火蠟咁樣使咗都好啊。 係啦，咁但係你又唔可以 交 電費啊， 係 嘛、啊？咁、啊啊啊、所以我諗，如果你唔想特登去揾一啲嘢嚟買，因為當然啦，有啲人會啊咁都正啊，當送份禮物俾自己噶嘛。第一啦，第二就有啲人話我唔想特登攞五千蚊嚟買一嚿嘢咁樣噶嘛、嗯，到時跟住之後又唔知點樣又再用翻出去定係點樣啊咁樣。咁我就諗啊，一係就平時我一定要用嘅錢，咁我就用呢五千蚊咯。即係譬如你話超級市場啊，嗰啲、面膜 啊， 係啊，係啦、啊，即係平時你一定都會用開。 佢即時喺度諗。除咗超級市場第二樣嘢係 面 膜，對於佢 一定要用嘅嘢， 個必需程度有幾高？我估啊，我諗頭嗰十樣嘢啊，諗到最後一樣都諗唔到面膜啊， 係 咁呢個我自己都五千蚊啦，你嗰五千蚊可能你係嗰啲保健品啊咁嗰啲咯，係 啊， 可 能係咁啊， 啲無聊 咩無聊喎？呢啲日常生活必需品嚟噶。 你戴咗個面膜有冇靚咗啊？ 有， 我戴咗口罩就靚咗。 係喎，都迷話喎，即係你其實咧嗰幾千蚊嗰啲消費券咧。即係你買口罩咧，隨時都買咗兩三嚿水啊！ 係啊， 因為你開始要補充翻啲子彈啊嘛。我屋企啲口罩就差唔多用完啦，即係好正常啊！你已經年復年用咗兩年啊嘛，呢、這個口罩咁啊，所以大家都即係識得用。其实好好用啊！关于呢个消费券嚟讲， 系啊，自己谂下咯，即系想用得精明啲噶嘛，可以继续留意下我哋呢一个优惠嘅环节，睇下俾唔俾到啲 idea 你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七日系一年嘅第18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7日。1928年七月七号。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奇利科特的奇利科特烘焙公司售出他们第一片用面包切片机制作的切片面包。切片面包是指方便包装而用机器切成一片片的面包。1912年来自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奥托弗雷里德克罗维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面包切片机，不过他制作的原型机在一场火灾中烧毁，直到1928年罗维德大致完成一台可以完全工作的面包切片机。这部机器第一个客户就是奇利科特烘焙公司。7月7号出生的朋友喜欢揭发事情的真相，亦喜欢展示其他人内在的想法、感觉和思想，急于发表自己想法，但是对自己的私生活却非常隐密，容易介入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当中。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兴趣钻研真正帮到其他人的科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每日可以随手拿来嘅物品，我哋又知唔知佢嘅来龙去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

但系我会见翻年轻嘅自己， 因为我哋识于微 时，识于微时系啊，即刻觉得好青春， 好正， 但系亦都好开心。我觉得我哋两个冇乜点变。 呢个系我哋自己觉得 嘅，我相信我哋大家 对方都系咁样觉得嘅。你真系冇乜点变， 唔好咁讲啦。我哋呢啲客套嘅说话 系真嘅， 系需要做开场白嘅。唔系，我真心，我都觉得我哋都算 keep 得好嘅， 都算系。 因为我哋讲翻我哋嘅以前其实都真系有十几年咧？ 超过 十几年， 差唔多啦，差唔多。 你睇翻嗰阵时嗰啲相。绿色的眼影， 我真的不堪回想。 粉蓝色，仲要嗰阵 老土 的 pose， 嗰啲眼影是前面绿，后面蓝，再后面仲有少少 紫啊嗰啲咧，搵埋撇一撇 嘢啊，跟住完全，所以啲人话我哋整容咧。我都有佢啊，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都唔相信， 完全係勁奇怪以前嘅 combination。 係啊，但係唔知點解嗰陣時個個都係咁樣化噶嘛啲妝， 係啊， 嗰啲粉紅色嘅眼影，明明你係有雙眼皮都可以化到 冇 咗 啊， 係啊， 但係個胭脂係一笪 咁 一笪嘅， 同埋唔知點解會覺得以前要影相咧，就係越化得濃咧就越靚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有隔離有另外一個女仔一齊同你影相咧，你係覺得要好似。同佢差唔多咁濃先得，跟住就互相喺度係咁吻。 如果係有師傅在場，應該要畫張符貼喺我哋度。 係啊、哎，好勁啊！所以其實我就覺得我哋係有進化到嘅， 有進化到 嘅。但係呢一啲年輕嘅狂妄咧，我覺得有時候諗翻起係幾開心嘅，幾開心。你有冇仲嗰啲珍藏仲喺度？ 有啦。即系有啊！嗰阵时，因为都觉得呢个系一个青春嘅见证嘛。 系啊， 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咯。 系啦、啊，呢啲黑历史每人都有嘅。咁我今日咧 ，Suki 带上嚟嗰首歌咧，正正啊，就系讲翻我哋以前青春年少嘅时候做过一啲即系自己好想做嘅嘢啦。咁啊，呢首歌就叫做《期间限定》。咁我睇个 MV 嘅时候咧，就好似形容紧一个人而家即系形容。或者很忙碌他的生活的时候想起以前的时光、好像以前就真的多些精力和时间青春心机去到追求自己当阵时很想要的一些东西、到现在反而有一种无奈就是可能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人大了就有多了很多的顾虑、你的家人啊你的爱情啊或者你的工作等等都令到你好像有些掣肘这样。这个你自己是不是都有很大的感受所以在这首歌里很想表达出来呢 我觉得回顾回自己即是望回转头自己的青春我自己有一种无奈的。咁但係呢種無奈唔係代表一定负能量嘅。因为我觉得无奈係无奈在原来即係我慢慢年纪随住越嚟越大嘅时候我自己以前好鍾意做嘅运动我做唔到啦，原來已經即係冇以前咁強勁啦，即係體力不計啊，即係呢一種嘅期間限定原來係真嘅。咁然之後我就會好諗好多嘢咯，我會覺得我自己有冇後悔以前嘅嘢咧？咦，原來都冇後悔喎，只不過係覺得以前太衝動，有好多嘢我覺得以為係啱，但係其實原來未必啱。但係呢一種嘅經歷又令到我成長咗好多， 係。 即系我谂好多嘢，就系、是、觉得啊，原来有好多嘢。虽然我哋嘅青春系可能随住时间慢慢即系冇咗啦。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又得着咗好多，即系有开心嘅。同埋我想借呢一首歌，其实我都好想同翻啲年轻嘅朋友讲啦。即系如果你哋即系想把握青春咧，就一定要记得。好好把握自己而家认为自己即可能觉得自己啱嘅嘢，去做咗先咯，唔好怕， 系， 因为其实我哋嘅青春其实系唔等人嘅，都系随住时间。 你有冇有啲嘢系好后悔？谂翻转头，早知嗰阵时十八廿二就做咗佢啦，即系有啲机会，可能你谂下错失咗咁样。 反而我唔系咁谂咯，我自己系一个几冲动嘅人嚟嘅，细个嘅时候，我会有咩咧？有咩机会？我就会冲到埋嚟咯， 就做啦， 做 做咗先。 哦，即反而你而家调翻转谂翻，哎，嗰时唔好咁做啦。 反而 你谂清楚先啦。 反而真系即系觉得自己唔好太冲动，会比较好一啲。但系我又好感恩自己当其时因为冲动就尝试咗好多。曾經即係冇諗過，即係譬如做歌手、入行或者做模特兒都好，即係我都冇諗過嘅。以前讀書嘅時候，咁就係好多謝，好感激自己有呢一份衝動， 即係乜都試下， 乜都試下，乜都玩下咯。 係啊，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去到某一個年紀就有呢一個嘅反彈啊，叫做或者一個回望咯。 係一個回望。 係啊，同埋有時你望緊個社會發生緊嘅事嘅時候，你我。當啦，即係話哦，而家歌唱比賽好流行喎，咁樣可能你都會諗一下啊，其實嗰陣時點解我讀大學唔真係把握青春，即係厚下面皮咁去試下參加咧？ 過咗又冇， 係啦，可能又真係另一條路咧。咁但係係啦，但係調翻轉又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咁諗嘅，即係到而家喺呢一個位呢一個年紀嘅時候，有過咁多嘅經歷遭遇之後，可能有啲嘢係你累積到翻嚟而家。这个时候先是最啱做的呢，有没有一些事情石永你觉得啊现在是啱时候做了，既然你之前的时间都追不回了，那现在这一刻很想不要再蹉跎，即刻想做了它的。 我觉得依然都是唱歌咯，因为我觉得尤其是疫情的关系啦，即令到可能有好多嘢都你都唔敢去諗太多，即能够再继续做，有机会做，我就依然想继续做咗佢先咯。即唔知几时可能会突然之间已经冇 budget 做音乐啦，咁我唯有只能够先停落嚟啦，咁样咯。 系，其实你自己而家譬如同 Patrick 一齐啦，即系都之前访问都有听过你哋啦，其实真系好努力，每一首歌都即系又抌钱，又抌时间，又抌心力去做出嚟，即系每一首都系你哋自己嘅心血。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你中间有冇真系觉得好辛苦，甚至有谂过不如停啦咁样啦。 我又即系冇呢一个要停落嚟嘅念头嘅。即系尤其是系2014年开始，我自知独立歌手开始，因为我觉得，咦，我终于明白到原来真真正正做一个歌手系应该要点样。我终于明确啦个目标，同埋我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所以喺呢几年入面，其实我好感恩嘅就系真系我仲有机会咯。有阵时要交学费咯，尤其是一开始咧做自知唱片嘅时候，因为有好多嘢唔识咧，你未必下下咁顺利噶嘛。咁就要交学费咯。 又系经验买翻啲经验翻嚟， 同埋大家都明白到其实实体唱片其实喺而家现今呢个时代入面。有好多人都已经唔买唱片啦，而且唱片铺都买少见少啦。咁其实都真係未必你嘅努力能够同你嘅销量 係成正比。 不欧我哋都好理解明白，但係我哋辛苦係辛苦难搵钱囉。我觉得 係。但係我自己觉得即係一路睇住一路走嚟呢。有真係用心去做嘢或者有付出嘅人咧，係真係睇得出，同埋即係雖然你話唔成正比啦，但係我覺得一定係有人欣賞咯，即係 係 會越嚟越好嘅，即係我有呢個感受，即係除咗你話你嘅作品啦，或者其實某啲 artist， 我自己都有呢個感覺嘅，即係可能一開頭你未必會好留意到佢，或者你未必好接受到佢哋做嘅，係啦，但是原来他们真的不停很努力去做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他那份 passion 感动到你，定是因为他真的一路默默去做供很多东西给你去即是 reach 到你，而你是有一个转变，你觉得那样东西其实挺 amazing， 即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都真的很喜欢听广东歌，我发现了其实现在香港是有很多indie band 啦，是很值得听的，有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音乐，有些人会觉得香港来来去都是这样的音乐，但其实不是的，只要你用心呢去上网抄一下，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出色的音乐人歌手的。 我同意，同埋所以我每次有 時即係同啲嘉賓做訪問傾偈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好努力咧。其實有時候我譬如我上 YouTube 啦，我睇啲 MV 佢哋做出嚟咁樣啦，可能一開頭佢哋冇乜 click rate 或者唔係話真係十分受歡迎，但係當你見到有一首佢做到出嚟真係中嘅時候，下面啲人嘅留言咧係。我睇到都戥佢開心咯，係啊！我睇到都戥佢開心啊！即係原來一路 keep 住做嗰股拼勁係可以令到係咯，令到你真係可以有嗰個成功感嘅，所以我都好希望你會。即係 keep 住做啦， 我希望仲有機會啦、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嘅話，不妨真係上網睇下我嘅新歌 MV 啦。 係，同埋呢個真係最老土你想呢個事情要發生，咁我哋都要大家一齊去支持呢件事咯。即係無論係音樂又好啦，電影又好啦，即係當你一面倒喺度話啊，都係嗰啲嘢嘅時候，咁但係。我哋如果想佢有嘢发生，就系、是、我哋要有一啲 自己先行一步， 系啦，行动力去到支持、去推动呢一样嘢。即系最少你觉得今次石永利呢个 MV 好靓啊，好唱歌好听，咁你唔 share 咯？其实不费吹灰之力，系咪先？ 唔好吝啬你哋嘅慷慨， 我哋冇热线电话嘅，系啦，你自己上翻去听呢个期间限定啦。 期间限定，期间限定， 系啦。咁啊，今朝早我哋就一齐听下你首新歌啦，期待你更加多嘅作品，亦都希望听众们都。get 到你哋嘅 message 啦。 工作没空间偷懒，恋爱被设下期限。追赶死是哪个感慨慢？好友为三餐分散，热情连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我，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差，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Can I grow up again? Can I try it?死期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只有早决裂。感觉逐渐的枯竭，未来无限个之战，想再为青春出战狂热，如梦似终结。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初心退化，一刹那成长。谁愿 missing you, my friend. Hong Kong 街道小故事多不胜数，在你心目中最难忘的街名是哪一条呢？如果叫你讲一条街名是以城市命名的，你会讲哪一条呢？我选择的同你又是不是相同呢？想不想知道我揀哪一条街？阿伯远浩转头话你知。 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话识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跳早变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四零，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不必每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露声。 用城市或者地方命名的街名，例如是荷兰街、绵登径、缅甸台、东京街、南京街、北京道，这一类的街名都已经由欧洲来到亚洲了。再数一数越南城市的名字，河内道、大南街，之后仲有海防道。喂，咪住，关咩事啊？我谂好多人都会以为海防道其实同尖沙咀码头咧系有关系噶，事关又有海又有避风塘咁嘅感觉嘛。原来好多人都会错意，位于尖沙咀嘅海防道系以越南北部嘅城市海防所命名噶。海防道嘅原名系叫做厄尼金道，系由厄尼金道嘅英文名字。咁但係呢一个英文名字同中环嘅伊利近街英文名基本上係一样，只係用咗道同埋街嘅分别嘅啫。所以政府1909年嘅时间将厄尼金道改名做海防道，以代表越南海防市同香港之间嘅贸易往来，同码头又唔係冇关系嘅贸易往来㗎嘛。 有长知识，即系听呢个环节咧。头先小白讲咧，有个地方叫荷兰街，哇，真系估唔到啊！喺香港岛嗰边 啊，香港岛坚尼地城啊， 海旁 系， 即系只能够由卑路乍街右转进入，就叫做荷兰街啦。 系啦，钟哥即刻上网都 search 一下睇下。 我睇个图，我都仲未幻想到喺边度，系因为可能我真系唔系好熟香港岛。 我哋熟九龙多啲嘅，咁啊，即系香港岛，我估钟哥会熟啲啩。 咪都唔熟嘅， 系咪啊？ 其实你哋去咧，最熟嘅就系由屋企去到翻即系做嘢嘅地方嗰条路线，跟住翻屋企咯。 但你细个扎根喺柴湾区噶嘛？ 系啊，港岛区咯。 系啊，咁喺柴湾区附近，你最远嘅路程会去到边咧？会唔会到铜锣湾 B B back back 咧？ 梗系唔会啦。 即系成长嘅过程。 如果僆仔时代最远就系去筲箕湾嘅啫，因为我喺筲箕湾读中学啊嘛。咁嗰时叫做去到北角已经系好叻仔。 已经好远啊！ 系喎，咁啊已经系 柴湾去北角已经 大长征嚟。 不过我细个咧住青衣噶嘛，我最远咧都系去到荃湾嘅啫。 我以为最远都。喺南桥，喺南桥嗰度过唔到去啊！ 过咗条桥咯，就 南桥系咪有行噶？我想问， 系有得行，我冇试过， 我唔知啊。 但系总之咧，就有两条啊嘛，一条南桥，一条北桥。 以前冇，以前得一条啫嘛。 有两，我嗰阵时有两条嘅，你嗰时再早啲。跟住我仲细个咧，记住咧，北桥嗰边咧就系会见到坟场嘅，系啦。 咁会点啊？见到坟场， 细个惊惊咯， 惊咩？ 跟住咧，一上的士，跟住司机会问你行南桥定北桥，跟住我就会冲出嚟南桥。 有冇睇嗰啲武侠小说噶？死人唔恐怖，生人先得人 惊。 我细个唔知嘛，而家梗系知啦。 有啲古墓派嘅人攞把剑出嚟咁样啊！ 认识下啲街道都几有趣啊！ 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唐人新村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唐人新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另外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角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着加龙村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1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港台电视31 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 to O。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收报咧34577点啊，跌咗208点。至于标普500指数咧跌8点啊，结束咗咧连续7日嘅升势。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4点啊，创收市嘅新高。内地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嘅应用程式咧日前啊遭到下架啦，令到咧佢嘅股份咧全日跌咗咧19.52% 就吓，收报咧12.49美金。同样受啊监管审查嘅满邦集团啦，同埋汉准科技咧，分别都要急跌，睇嚟咧近排啊都充斥住好多唔同嘅政策风险啊。美股如是，港股如是啊，今日港股嘅走向会系点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你知啦，啲社交平台咧，经常都有嗰啲咩动态回顾咧，可以睇翻一年前或者两年前咧啲唔同嘅片段啊，又或者系自己上载过上去嘅一啲照片啊，或者系动态啦。最近咧，我睇翻自己女女咧几年前仲系两三岁嘅时候嗰啲牙牙学语嘅片段咧，都好得意。 系噶，当时你唔觉嘅，你会觉得啊，发音又唔得啊，跟住啲指令咧，你俾指令佢咧，又好似做啲唔做啲。跟住一个好可爱嘅样望住你啊，因为佢唔明嗰阵时会有呢个情况啊。 嗯，但系咧，嘉伟啊，我最近亦都发现咧，原来咧去到五六岁嘅小朋友咧，而家咧口齿不清，又或者系表达能力上面咧，可能有啲困难啊，有啲论尽咧，都好普遍噶、哦。 系嘅，好似我自己咧，最近咧系一啲好密集，唔知点解突然间有好多啲儿科医生啦，或者系一啲嘅家长嘅转介咧，就系好多系两岁、三岁小朋友咧就嚟见我嘅。 系， 咁因为其实你谂下，两岁系将会点啊？嚟紧九月 翻学咯， 系啦，三岁都系翻学啦。咁、 嗯、 因为可能咧，家长咧即系之前可能即系岁几两岁嗰啲时间都仲系觉得嗯，头先你所讲啦，牙牙学语啊咁样，都仲系觉得佢好可爱啊。咁但系唔知道自己个小朋友原来是已经是慢了那个语言发展，可能未必会留意到，但是当他呢临上学了就留意一下其他的两岁三岁小朋友，发觉咦，为什么我的小朋友、真的没什么词汇啊，沟通有些问题啊，那才即是会在这个时间就会很紧张、啊、 嗯，其实呢讲的这些语言能力呢，不同年纪呢有不同的发展呢，是不是都有个标准的呢？ 好似我哋讲下呢个理解能力先啦，个语言理解能力，即系岁半到两岁嘅理解能力咧，就系话你俾一啲简单嘅指令佢啦，佢系会跟到你嘅意思系俾到你嘅、 嗯， 又或者系你话俾佢听，咦你只眼仔咧咁，或者你个鼻鼻咧，佢会指得到嘅，系啦，咁同埋咧有阵时可能有一啲嘅图片啊，或者屋企嘅物件啊，咁佢都会指到嘅。其实九个月、十个月咧，有阵时咧爸爸咧咁，其实佢已经开始会望噶啦，即系会望下爸爸会揾嘅。咁但係呢，我哋有時會家長呢，即係有時可能係一啲做緊嘢嘅家長啦，咁就可能係會交俾工人姐姐啦，咁就變咗有陣時就都仲係覺得個小朋友好細個咁，但係原來啊成兩歲都係會係咁樣嘅情況呢，咁一個係一個嘅理解嘅能力囉。另外表達能力呢，其實歲半嘅小朋友呢，佢已經係識得將啲兩字詞呢係合拼㗎啦，例如可能一啲人物加動作啦， 例如爸爸行路咁啊， 爸爸行啦，加埋个路字有啲辛苦噶啦，系啦，咁好啦，又考下你咯。而家系动作加物件咧， 食苹果， 系啦，咁啊又再一个例子啊，物件加形容词啊， 红红嘅苹果， 系啦，都可以啊，即系可能话 B B 乖啊，呢啲就完全就系啦，即系其实所谓双字词咧就系咁嘅意思啦，就系话佢要识得将一啲唔同嘅 part of speech 咁样啦，咩动词啊、名词啊、形容词啊、量词啊，咁就系会将佢可唔可以合拼到咧咁，咁所以咧，如果个小朋友咧佢系喺成两岁半至两岁嘅时间都仲未有呢啲咁样嘅词啦，连单字都未有嘅话咧，咁真系好慢噶。 嗯，嘉伟啊，讲到呢度咧，我都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咧有好多家长咧都习惯咧同啲小朋友讲一个所谓叫做 B B 话，即系车咧就唔讲车嘅，要讲车车啊，或者食饭咧就唔讲食饭，你要讲食饭饭啊咁。其实咧用呢一个方式咧，会唔会更加难令到佢哋嘅语言能力有所提升咧？ 其实有两套说法啦，而家。是一个口机来讲呢，就可能说啊，如果他讲翻翻翻翻翻翻翻翻咁，就可能呢就是令到他可以是密集啲去讲呢一个字，是啦，咁他就可以练习多啲啦。咁但是如果是个语言来讲呢，咁我哋真係盡量避免呢啲字啦。因为当你讲咗翻翻啊、街街啊、鞋鞋啊、物物啦，到你真係已经係真係同人哋沟通嗰时候，佢又要个细路仔学多一次嘢、学多一转仔咩叫鞋、咩叫饭、咩叫食咁样。咁呢就即係其实呢一个都系个问题。即系令到个小朋友咧系会有啲 delay 咯，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小朋友系好叻嘅，咁呢啲就唔会系一个问题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安全啲，咁我哋都尽量系避免咗呢啲叠词啦。 嗯，因为咧我最近见到囡囡咧有个同学啦，即系同佢一样都系五岁嘅时候咧，一齐搭车咧，竟然同妈妈咧都仲系讲紧嗰张嘅行车证咧叫做通通，咁所以咧我就谂啦，啊系咪都需要一个嘅方法或者契机咧去将佢呢啲嘅词汇咧？调整翻，变翻我哋大人讲嘅日常用语咧。 系喎，嗱，头先你谂一下，如果嗰个小朋友佢同你讲通通，你明唔明先？ 喺嗰个场景会明咯。 系啦，如果唔喺个场景，其实可能喺架车里边，可能佢讲通通，你都唔系好知道。即系如果佢完全系揸住张卡去拍落去咧，佢就可能你会明咯。 嗯， 但系如果小朋友突然间同你讲通通，其实你真系唔知啊，通身粉、交通 系乜嘢？ 系啦，你会系唔明嘅嗱。我哋要教小朋友就系话佢讲嘅嘢系要个个都明，咁呢个先系沟通噶嘛。咁如果好似咧，有啲我哋好多时咧，家长都会喺屋企好多啲 jargon 咁样噶嘛，啲暗语咁样咧，可能嗰啲玩具公仔咧又会有一啲嘅名啊。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会令到个小朋友咧喺个沟通咧系有个困难嘅。 嗯，其实咧系咪咧父母咧反而用一个大人啲嘅方式同佢哋沟通咧，会令到佢哋嘅语言能力进展得快啲咧？ 系啊，同埋一样嘢要避开咧，就系个细路仔咧，嗰个发音未准嗰阵时啦，你知道小朋友啦，细细个嗰时啲音未准噶嘛，即系可能哥哥去讲咗哆哆咁样，咁、如果我哋家长咧就学系咯，我哋快啲去搵哆哆， 咁佢就会以为哆哆系正确嘅读音咯。 系啦、啊，咁可能佢个能力咧，因为哥哥同哆哆咧个 D 同埋个 G 咧个音嘅发展系有啲唔同嘅年岁嘅，咁、所但系咧问题就系话你强化咗佢就系、是、哆哆咁就系、是。咁变咗佢咧就根深蒂固咗咧，就以为系哆哆啦，就以后可能佢到佢个年岁啦，即系可以发到个 G 音嘅年岁嗰阵时咧，佢都系已经系继续嗌哆哆，咁又衍生一个沟通问题啦。人哋唔会明白你讲乜，同埋咧人哋个情景可能知道你讲系哥哥，你讲咗哆哆嘅话咧，人哋会笑你咯。其他小朋友咁当其他小朋友笑佢嗰阵时咧，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咧。咁呢个都系个社交障碍噶。 如果咧重复咁样练习嘅话咧，系咪就一定会有所成效呢？吓， 系啊，但系你谂下，如果重复练习咧，个细路仔会好乏味，同埋会好闷嘅。咁、我哋咧有一个方式咧，就 系、 可能同小朋友唱歌。咁同佢唱歌嘅话咧，其实你就已经系好重复去练紧一啲嘅发音嘅。同埋咧，个细路仔可以控制到佢嘅呼吸啦。咁控制到呼吸咧，佢讲嘅句子亦都会长啲噶啦。 咁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个暑假咧，唱多几只歌吓，即系除咗可以训练咗个歌喉之外咧，亦都希望佢哋咧咬字同埋发音咧都可以清晰啲。其实成长阶段里面咧，呢一样嘢咧系帮咗佢哋唔少噶。 所以记住咧，就系、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同小朋友讲，就千祈唔好就话，咦，佢都未识呢样嘢，我会唔会讲得深咗啊？冇嘢深嘅，因为个小朋友咧，每个人学习咧，你唔知佢个能力喺边度咯。 系啦，最紧要都系令到佢哋有兴趣啦，同埋咧有嗰个动力去慢慢同你一齐尝试，千祈唔好咧恶或者系逼佢，咁样令到佢更加怕咗嗰件事咧，到时唔讲嘢咧，咁就更加大件事啦。 系啊，我相信每一个家长咧都唔会想叫到见到个小朋友咧，你一叫佢就会走啊，或者系讲。可能佢个语言第一句就唔要妈妈或者唔要，咁呢个咧就会令到大家咧个关系就冇咁好啦。 系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下今朝早 Clara 教我哋嘅一啲方法，希望可以咧尽快帮到佢哋咧，透过呢个暑假好好咁样善用啲日子咧，提升翻佢哋嘅语言能力啦。 Enjoy 个暑假啦。 好啦，唔该晒 Clara。 OK， 拜拜。 藏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 作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正恨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灵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早上时间9:20，听过有曾比特的《我不是丘比特》，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今日要讲嘅系 disco music。disco music 本身 disco 呢一个字系 discotheque 嘅简称，意思解作唱片舞会。是指在夜总会按住录音跳舞的音乐。70年代开始，它就成为了任何新舞蹈音乐的统称。它的特点是节奏强劲，而且不分轻重，就好像一个节拍的机器一样。歌词和曲调都相对简单。在1977年，澳大利亚流行音乐小组 BGS 的电影录音《周末狂热》就在美国掀起了 disco 的热潮了。不过在80年代初就开始逐渐被其他节奏没那么显著而且稍慢的流行曲所取替。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Morning Call 打咗俾阿容姐，阿容喺咪度？ 喺度， 你好啊， 你好，早晨啊， 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想点唱俾边位咧？ 点唱俾我个孙女汤心柔， 汤心柔 系 系啦， 今个月11号生日。 吓、啊，11号咦？咪真系嚟紧星期日、啊，悠悠星期日生日、啊。 系悠悠今个星期日生日。 吓、啊，系咪系咪嗌佢悠悠嘅？你都系。 是啊，叫柔柔啊、哦 哎， 个个都叫佢做柔柔柔柔咁 啊！呢、这个名好鬼 sweet 啊，呢、这个名正啊， 好 sweet 啊， 梗系 sweet 啦。点样同阿柔柔庆祝啊？你 今个礼拜日就翻去佢屋企， 嗯， 同佢一齐庆祝，同埋佢妹妹一齐。 哦， 阿妹妹叫心圆啊， 系啊，心柔同心圆啊， 系啊。 哦，妹妹又系差唔多时间生日噶， 9月咧。咁咧仲要祝埋我个，我啱啱先咧又做咗阿婆啊。 哦，恭喜你、哦！ 啊，多谢多谢。咁咧，俾埋阿孙仔叫浩林啊。 浩林，哇，个名响当当。 端午节 端午节出世啊，嗰日。 哦，咁啊好啦，嗱，全世界大锣大鼓迎接啊浩林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开心啊！ 开心爆啊，系啊，咁有啲咩特别祝福嘅说话咧，想同翻阿悠悠啊，佢哋讲啊。 好好传统嘅，快高长大啦，身体健康啦。 系啊， 同埋呢个疫情快啲过啦。 嗯。 咁咧，同埋爷爷咧就快啲啲翻嚟香港啦，即系事关。成大半年冇见过爷爷啦， 同埋阿孙仔，爷爷喺边度啊？ 孙仔出世都未见过嘢，阿公公，阿爷爷过咗澳门做嘢啊，但系嗰啲通个关始终都未曾通咧，变咗好麻烦啊。 哦， 翻咗过嚟咧，跟住再翻过去又要隔离啊，变咗咧。 明白明白。系啦，咁啊，放心，好快脆咧，咁啊，大家人人做好自己防疫嘅措施啊，相信香港、澳门、全世界都系噶啦。 好叻啊！我已经打晒两支针，全部打晒啦，阿公公都打晒啦，阿爷爷都打晒啦。 俾个叻你先得噶，叻叻咁样吓。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播翻只歌曲咧，俾阿悠悠听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多谢晒阿容，拜拜。 多谢晒，唔该晒，拜拜。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昌，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啦，早晨各位， 系今日咧，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啊，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继续系医生与你啦， 系 咁啊，今个星期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讨论嗰个焦点疾病系胆石啊，咁啊呢几集咧都有讲过啦，即系胆石咧，如果引致到一啲不适嘅症状，喺医学上面原来已经系话咧界定有病变嘅危险啦。通常咧，嗰啲醫生都會建議病人咧切除個膽囊，免卻後患嘅。所以今集咧，醫生遠離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切除膽囊手術嘅程序同埋風險咁話。 係、嗯，咁啊要留意一下啦。 冇錯啦，咁啊呢個西醫角度啦嚇。咁、今晚都請嚟一位註冊中醫咧，同大家從呢個中醫角度咧去介紹一下一啲調理嘅方法啊，即係有啲。身體虛弱的朋友咧，唔適合接受呢啲膽石切除手術噶嘛？咁點樣調理咧？咁啊，呢位中醫師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啲調理嘅方法啦。 嗯，咁啊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除咗醫學上邊嘅常識要增長下，有冇啲輕鬆啲嘅咧？ 有喎、哦，嗱，咁啊，跟住今晚嘅日常8:30啊。 就介紹一條香港嘅跑道啊，即係街跑嘅新景點啦。 我以為咁快有三跑啦咩？有四跑啦咩？你話介紹香港嘅一條跑道，我以為哇咁勁啊！ 係跑步嘅道路係咪啊？ 冇錯，係人嘅跑道啊！咁喺邊度咧？就喺大埔，就係呢個白石角海濱長廊啊！ 哦，嗰、那個正啊！ 正即係科學園嗰度， 係啊，一望無際，我跑得最快㗎啦！全香港我估嗰個位，因為佢一道全部都係平嘅，因為平時你有時咧會上下車落下車嗰啲咧，跟住就好攰，我唯有係跑嗰度咧，跟住我先覺得自己有翻少少速度。 阿昌好笑，頭先阿 Kitty 講話，我跑得最快㗎啦，我心諗哇， 仲要全香港， 真係知你咩料啦，跑得最快喎， 即係喺嗰個位， 嗰啲姚潔晶嗰啲行開啦，我跑得最快 啦，我明咁嘅意思。 今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就是要看看日常八点半，看看那条 Kitty 跑得最快的跑道啊，即究竟有几正、几平坦，同埋个风景几好嘅。 系啊， 几好啊吓，咁啊可以睇睇跑跑啦。咁啊，仲有冇节目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好快同大家介绍下，今晚11点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个题目叫《谁人定我去或留》啊。咁咧就唔系讲 Beyond 嘅，系讲一位社会科学家叫阿尔伯特·克瑞曼。咁啊，從佢一本書嗰度咧講下咧，即係喺呢個社會有好多變化嘅時候咧，究竟係即係一啲公民啊，係去抑或留咧？咁啊，從佢嘅思想同埋生平去探討嘅。 好啊，唔該昌 ，thank you，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外国媒体以断章取义的报道混淆视听。有外国传媒报道，几间互联网企业就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计划修订私下去信政府，话为避免员工负上刑责，可能会停止向香港提供服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表示，亞洲互聯網聯盟早前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達關注，有關信件並沒有提及個別企業成員的取態，亦都沒有提及有撤離香港的計劃。聯盟已經澄清，私隱公署在報導之前已經相約和聯盟會面了解關注，乐意听取联盟和其他相关持份者的意见，并且争取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打击起底行为的修订条例草案。政府发言人重申，修例只是涉及打击起底行为和赋予私隐公署执法权力，罪行范围界定清晰，具针对性，而且目标明确，并在保障私隐和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合适平衡。南韩单日新增1212人确诊新型肺炎，较昨日增加466宗，是今年以来单日确诊的新高，亦都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高，引发出现第四波疫情的忧虑。总理金富谦宣布，将目前实施的社交距离措施再延长一个星期，但是如果病毒扩散情况在2至3日之内仍然失控，会考虑将措施提升到最高级别。新增病例之中，1168宗是社区感染，境外输入病例有44宗。当局计划扩大病毒检测范围，特别建议20至30岁人士接受检测。據報變種病例在這個年齡層之間的傳播速度加快。美國國防部宣布取消微軟的雲項目合同，但是同時宣布另一項新的雲基建合同。五角大樓表示，由於環境不斷變化，原本的國防基建雲合同已經不能夠再滿足需求，需要新的合同，並且向多個供應商招標。在2019年10月，美国国防部授予微软一项国防基建云项目合同，但是引来另一个供应商亚马逊的不满，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喂，私分快啲啦！虽然暑期工啫，搬两樽水搬唔到。 喂，无理啊！坐成四个钟头，一起身就搬两大樽水，梗系搬唔到啦！ 你哋点可以咁唔注重呢个工作安全噶？受伤嘅时候啊，就唔系无床共枕啦，系一齐瞓医院啊！ 乜咁严重噶？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暑期工作仲安全，健康愉快返校园，我系艺神 Lana。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说了再见， 约定再见，就会再见。 阿尔伯特·克瑞曼经典著作《叛离、抗议与忠诚》，将经济学的洞察应用在政治学上面，提出 当人民期望国家进步、变革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人民应该去抑或留。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 今集从克瑞曼思想出发，探讨在去留两难局面下应当如何选择。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我都话咗你唔得噶啦。早两日行紧街，有几个人喺我前面向住同一个方向行。由于条路比较窄，我冇办法超越佢哋，行喺佢哋前面，只可以一路跟住佢哋喺后边。呢班人有男有女，其中一个个子比较高嘅男士喺前面急步行紧，后边嗰几个当然行得冇佢咁快，只可以跟住喺佢后边。突然间，其中一位女士轻轻嗌咗一声。由于我在他们后面，所以看得很清楚，原来是那位女士甩了鞋带，不觉意自己踩到自己，咳一咳，差点跌了落地，所以喊了一声。隔离的男士立刻扶起她，我都很庆幸说好彩她没跌亲。但是在前面带头行紧个子比较高的那位男士听到后面有一些喊声，即刻回头就指住个女人话啦，我都话咗你唔得噶啦。我听到佢咁讲之后，脑里边即刻出现咗好多问号。佢明明系行喺前面嘅，即系话佢对眼只系望住前面发生嘅事，佢冇办法睇到后边系点噶。点解佢可以完全未见过成件事系点样发生，只系靠嗌嘅嗰一声？就即刻可以批判嗰位女士话佢唔得呢？佢对事情嘅评论方法系咪好似而家好多报道咁，只系见到一张相，唔知之前系点发生过啲乜嘢事，亦唔知后面跟住会发生乜嘢事，只系攞咗成件事中间嘅一格嚟作一个故仔，大做文章。佢睇唔到呢个女仔其实系甩咗鞋带，佢睇唔到呢个女仔其实之后系冇事，只系因为听到呢个女仔嗌咗一声，跟住就即刻落咗一个判断，就讲都话咗你唔得噶啦。不过同一时间，我亦都喺度批判紧自己，我要尝试再谂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先，会唔会系呢几个人之间有啲嘢我系唔知道嘅咧？我而家见到嘅景象就系呢几个人喺街度行，突然间有个女仔甩咗鞋带，争啲棘亲，然后嗌咗一声， 跟住前面个男人回头就话佢啦。可能呢件事对于呢班人嚟讲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啦，或者之后呢班人系会开开心心食餐饭，而我可能只系见到咁多事嘅其中一部分咋。如果我咁样就去批判呢件事，批判呢个人，变相我同而家做报道嘅人系冇分别噶。所以有口话人都要有口话自己，主观同客观其实可以同时出现嘅，站在你会唔会去做嘅啫。不过亦都有可能你选择净系主观，隐藏客观。因为现今世代客观评论已经冇乜市场价值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发慌，已失去记忆，你不必惊慌，记忆已失踪如忘，记忆在挥发，不爱讲也不爱乱说谎，不爱想也不怕这恐慌，我被你又发现你被我眼光，不再很争执，不再很相对望，请大家都备忘，从来是遗忘无力抗，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嗱，尋日崔神廚房咧就話食呢一個滑嘅豆腐啊嘛，咁、啊做咗一個好似 豆腐班 cake 啦 ，pancake 咁嘅樣啦，就好好送飯啊。今次咧都係用豆腐，豆腐咧最好做咩咧？做湯。嗱、 哦， 因為我自己咧，尋日有講啦，我就即係覺得豆腐味偏淡啦、 嗯。 但係幾時會主動食豆腐咧？就係、是、除咗豆腐花嘅形態之外咧，就係、是、佢融入咗喺湯嗰度咧，係啦、 哦， 你就覺得啊，咁湯清淡咧係應該嘅。 咁啊係，我有一間咧喺廟街好中意食煲仔飯嘅鋪頭咧，我都捉做咩魚啫？ 正喎、 啊，正喎、啊， 點解你冇帶過去食嘅？ 唔使啊！ 有冇叫過去食嘅？ 大把人叫你去食 啊！大啊！ 咁殘忍嘅飯煲仔飯嚟講，梗係要再滾一滾佢噶啦，去滾啦，滾咩啊？滾湯啊，係啊，呢、這個燕菜啊。嗰、那個係好似叫燕菜、豆腐，再加啲鯪魚肉滾個湯，哇、 哦， 真係幾好， 正喎、 啊，正嘢嚟㗎。不過落得太味精咯，有陣時候我都細細聲同阿姐講，唉，可唔可以落少啲味精？喂，啲湯冇味精㗎，咁樣 可能胡椒粉嚟嘅， 咁冇嘢好講咯。 嗱、啊，今次咧， 咁大陣味精味都冇味精。 在屋企整一定冇味精啦，自己可以唔落噶嘛。咁啊，好简单呢、這个滚汤。有时咧，我都觉得滚汤系几好，即系你一来又饮翻多啲水分落去啦，二来又唔需要话好长时间要睇火。 同埋你中意嗰啲鲮鱼肉嘅最好滚汤啦。你成日都话好悭俭咁样话啊，买十零 廿蚊。系啊，好中意食鲮鱼肉噶，已经好饱肚咯。 不过鲮鱼肉最唔好就系咧，有阵时骨咧都几多啊。依家啲鲮鱼肉咧打得唔够烂咧，即系搞到你有好多碎骨。我啲朋友真系食鲮鱼肉咧，啃即系个骨。整咗落喉咙嗰啲 friend， 好麻烦，最后搞到又 咁、哦，所以咧今次你就可以试下用虾胶啦。 哦，系、哦， 系啦，咁啊，除咗你话鲮鱼肉豆腐滚汤之外咧，今次呢个咧就虾胶豆腐。蝦膠豆腐湯啦，哇，係啦，咁豆腐咧都係用啲滑豆腐啦，你切到細細粒咁樣樣啦。那個蝦膠咧，當然你如果好有愛心嘅咧，你就可以自己打啦，即係喺度剁剁剁剁剁。但係我自己咧，通常咧都係即係慳時間咧，就去街市嗰度就買一 pack 蝦膠翻嚟， 跟住咪剁落去滾。 係啦，咁但係咧，你亦都可以加少少嘢落去嘅，雖然你唔自己打啫，咁但係蝦膠你可能想再多少少。口感咧，你咪切少少葱啊，或者切少少芫茜啊， 使唔使揾少少蝦子落去啊？好似打邊爐 feel 咁。 總之加少少有咬口嘅，有啲人中意有色咧，就會整一啲紅蘿蔔粒粒嘅，係、 哦、 啦，就可以撈埋落個蝦膠嗰度咧，就做呢一個湯啦。咁最後咧，亦都可以加埋呢個海帶啊，係、 嗯、 啦。咁飲湯嘅時候就有一陣香嘅，即係海鮮嘅味道啦。咁、哦、海帶要預先浸咗佢先嘅。咁、 嗯、 個做法就係你用嗰、那個。蒜头啦，落少少油咧，起一起个镬咧，就放嗰个海带落去，咁跟住咧就可以放埋嗰个虾胶啦，同埋豆腐啦，就落埋啲水落去，咁之后加少少盐啊、胡椒粉调味，其实就已经很好好饮噶 好啊，咁今晚大家屋企冇嘢做，反正天气都唔会太好啦，滚啖汤嚟饮下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一喺呢个崔神厨房听到，哇！Kitty 讲嗰啲又 想食嘢啦， 系啊，海带啊，昆布咧，喂，其实有阵时我煮昆布嘅时候咧，即系学 Kitty 话斋，有阵时都浸一浸佢先啦， 系， 跟住煮一煮，其实都唔使煮好耐，跟住你个汤就已经有 好有鲜味啊， 好鲜味，即系好海洋嘅感觉啦咁样，跟住咧有好多人咧就将嗰个昆布咧就就咁抌咗佢嘅。其实个昆布可以用嚟整冷盘，我成日都话、 嗯， 即系拎翻出嚟，跟住你净系整翻干佢，切一切佢，跟住挤翻入雪柜或者少少调味咧，其实又系一个几好餸嚟嘅。 系， 系啊， 俾埋你。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叫我都唔插嘴啊，因为海带同埋昆布咧，我食嘅，但系唔系话 特别好， 特别好。 嗯， 咁大家即系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啦、嗯。好啦，咁如果你整咗个昆布海带咁啊最啱啦。而家嚟夜晚要睇欧洲国家杯嘅，咁、 嗯、 佢又唔系好肥。 啊、哎，系、這、呢个几好喎，系、哦、 嗱，呢、 啊 這个唔系好肥。如果你话中意有两杯到肚嘅、 啊， 其实佢又 几好、啊， 助酒都几好噶。 反而我觉得咧。 哋可以即系烘咗佢，或者你气炸锅啊，或者焗炉咧焗咗佢，跟住焗到脆，撒少少海盐或者芝麻喺上面咧，呢啲送走嘅啫。 不过咧有阵时候我都好 沉嘅，搞到 系啊，好复杂咩？ 好复杂，又要又要烘，又要盛，跟住又要 海盐。又唔使你烘，你怼入个炉度，个炉帮你烘噶啦。 气炸锅又唔使你炸佢， 我都要开噶。 搵翻个人啦，钟哥。咁咪得啦，我成日都想讲噶啦，我终于揾到一次可以讲下。 有冇介绍啊？ 我都话即系第时又搵呢个后生嘅即系私家看护照顾自己。 系啊，好啊，好啊，交俾我哋啦。 你唔好睇咁多嗰啲戏啦，边有咁多呢啲事发生？ 有嘅，有嘅，系等我哋假以时日飞黄腾达。啲錢多到周街派嘅時候，一定幫你搞得到呢、這個。 而家都得噶，唔使等嗰一日噶，而家都得。 而家都得，而家唔夠錢，我自己都唔夠使。 頭 先係頭先話嗰5000蚊消費券都諗嚟諗去點使好咁樣。係喂，但係咧，阿小白講呢個咧，我都好有同感喎。即係有陣時咧，宵夜咧肚餓咧，咁都有啲頗為健康啦。啱曬小白嗰啲面豉湯咧，可以即沖嗰啲面豉湯。 係啊， 即係有陣時哇，你真係飲兩杯咧都覺得幾正。不過就有陣時稍嫌鹹少少咧，第二朝。起身咧都會， 咁咪唞下，溝多啲水咯。 係啊，可能要， 可能要溝多啲水， 溝佢嚇。 係啦，咁如果你話啊，又 但係其實你溝多啲水都係飲咗咁多鹽嘅，我想講。 係 不過你碗湯大碗咗啫 嘛。又俾你突破盲腸。 係喎， 算啦算啦。 好，你繼續。 宵夜總是肥啦。 好啦，咁如果你話宵夜嘅時候，除咗睇歐洲國家杯，梗係可以又可以遲啲睇埋奧運啦。奧運就唔使宵夜嘅，晏晝都有得睇嘅。咁啊，除咗咧就係話有得睇奧運之外，嗱，港台個網頁咧。冬奥盛事共融体，系啦、 哦， 咁啊都寻日 同大家提 过 啦，一次噶啦， 要再讲啊， 好， 听日都可以讲埋话俾你听啊，因为惊大家未睇啊， 讲到奥运完啊， 后日讲唔讲啊？都讲， 都 系啦，咁啊可以咧就重温翻晨光第一线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嘅，咁啊上翻港台个网页咧，咁啊可以揾到相关嘅情况噶啦。好啦，头先 Kitty 讲嗰个昆布又可以我嚟睇咩咧？ 系咩？ 又可以我嚟咧就一路咧食住呢个昆布，一路咧就。开住呢一个嘅，我就有阵时会用电视啊，佢用啲平板都得嘅，咁就用嚟睇住呢个太空 啊。哦， 我有睇，我有睇，系咪嗰啲 live 嗰啲啊 ？live 嗰啲 系啊， 仲要咧，其实嗰个系真嘅 live 嚟嘅。 系啊， 你讲紧嘅咧， 不过呢度加个注脚先。 点啊点啊点啊！ 我真系唔敢肯定系咪真系 live。 系咯。你咁肯定？ 都肯定系拉晒啊嘛！ 我咁讲，我咁讲，我就话，佢有个 live 嗰个 logo 喺度，我当咗 系 live 先， 因为呢个美国太空总署整出嚟嘅，即系 order time 都可以睇下个星空系点嘅。 越聪明嘅人越容易相信人，所以我哋相信佢系 live。 咁我肯 又似你啊， 信晒佢系 live。 你哋根本就唔将一啲真实嘅数据攞嚟分析。我话你听啊，你知唔知好多时候啊，呢啲外太空嘅所谓 live 咧，你会见到有啲光点好快飞过嘅。你有冇见过喺嗰啲 live 嗰度见到啊？ 我根本就冇睇过啲 live。 有好多网民 cap 咗图出嚟，就变咗做新闻就睇翻啦。 系啊，剪咗噶。 系啦， 即系有星飞碟飞过，你唔知啊。 哦， 剪咗噶。 咁即系真定假啫？咁其实 咁乜都睇唔到，你有咩好睇啊？乜都剪晒。 嗱，所以咪就问阿白元浩啊。 其实咧， 点解要睇？ 真系有好多嘢好睇嘅。嗱，除咗之前咧，咁啊上个星期咁啊，中国都有叫航天员啦，上咗上去啦。咁嗰阵时咧，其实已经有电视台咧就。捕捉啊！到底啲航天员啊喺外太空嗰度食嘢啊，或者中意倾偈啊，或者佢哋嘅工作系点样啊？咁嗰阵时已经做咗一轮咧，嗰啲呢一个嘅叫做现场嘅直播噶啦。咁啊，点击率相当之高，特别系乜嘢情况底下最高点击咧？就系当佢哋食嘢，因为原来好多人咧系好关心呢一班嘅航天员喺呢一个太空上边系 食 乜嘢，系啦，有啖好食嘅。咁佢哋譬如食蘋果啦，咁佢哋今次攞咗最多嘅水果咧，就係蘋果喺呢個太空嗰度食啦。咁佢哋每次食嘅時候咧，咁有啲人甚至會將嗰個格仔放到好大，欣賞下佢哋食蘋果嘅。有陣時啲嘢咧，我哋唔明㗎，點解咁中意睇航天員食蘋果？其實佢哋就係中意睇航天員食蘋果，冇得解嘅。好啦，咁如果你話 點解地球食蘋果又冇人睇咧？ 系咯， 点解而家太空食个苹果？ 就睇下佢食苹果嘅时候， 睇有冇唔同咯， 睇下嗰啲汁会唔会 弹出嚟？咁应该食橙啊， 点解？ 撕出嚟啊嘛，啲水多啲啊嘛，太空。 哦，系 苹果冇乜汁啊嘛， 系，同埋个苹果佢容易流失水分多过橙， 或者应该开个榴莲。睇下咪真系太空都可以闻到好臭？ 我又突然间谂到啦， 可能是因為橙個皮太厚，你拎到上去之後咧， 重啊， 會做咗啲係唔知抌去邊、你蘋果可以拎去容易啲，即係分解佢嘛、可能有呢一個原因啦。好啦、除咗咧就係有中國嘅航天員呢個之外啦，咁啊當然頭先阿聰哥都話啦 ，NASA 啊嘛，咁、美國嘅太空總署其實亦都咧就係有呢一個嘅現場直播嘅。咁有陣時咧，佢會如果你去翻佢頻道嗰度，佢話俾你聽啊幾多點。開始咧，佢會有一個嘅直播係做咩嘅咧？就係嗰、那個佢哋叫太空人啦，嗰、那個就太空人咧會走出佢哋嗰個嘅太空站，然後喺出邊做一啲嘅工作嘅。咁佢成個工作其實佢都會直播嘅，即係話俾你，可能佢喺出邊，可能好簡單上兩粒螺絲啫。咁佢都會咧，你見到佢成個過程可能一小時行出去，然後又有安全帶又剩啊，就係上嗰兩粒螺絲，跟住同喺個鏡頭面前揮兩下手，跟住你又要睇住佢咧，就慢慢翻入嚟咁樣嘅。咁呢個咧都可以俾到，我覺得大家咧，中意天文現象啊，中意外太空嘅朋友咧，幾多就係個感覺係覺得太空係近咗好多。咁、小朋友又可以養成一個多學習嘅興趣啊。 所以今日小朋友享樂時代就係介紹我哋睇呢個太空直播。 系啊，食系直播嘅，睇太空直播， 同埋食住你嘅困 咗咩？好惊讶啫你！ 唔系，我以为有啲好劲嘅嘢， 好劲，好劲，好 太空直播。 我而家睇落，而家睇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